不確實存在重大遺漏，包括華為貸款在伊朗展開業務的情況，因此期望批准使用其他證據，以顯示美方引渡要求沒有足夠支持，尋求終止引渡聆訊。報道指出，這兩日的審理最核心就是法官是否允許辯方律師提交的證據內容用作下一階段審理的證據，相關判決有望7月上旬作出，8月初法庭將再次開庭，就是否引渡進行審理。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6点，跌27点，成交金额3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4点，升5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0.5系冇起跌。内雪的茶新上市报17.74。中国宏泰发展3.06升5仙，吉利汽车24.2跌1，美团320.6跌3.4，阿里巴巴220.8升4，中国平安76.2跌4毫，和黄医药新上市报55.7，友邦保险96.8升1，盈富基金29.4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4，英镑10.76，瑞士法郎8.435，澳元5.837，加元6.266，新西兰元5.435，欧元9.247，每百元对港元7.0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7点，系跌25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29美元，卖出1,7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翻你讲湾仔啊，由于湾仔北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由于有呢一个封路措施啦，咁所以影响到一带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特别咧就系影响咗干诺道中天桥啦，同埋路面嘅干诺道中。而家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咁另外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路面嗰度咧就近住大会堂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国际金融中心。龙和道啦，去翻湾仔码头方向咧都受影响，而家龙尾就喺大会堂噶。咁由于干诺道中天桥啲车咧比较多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由于一带有封路措施啦，咁所以影响到干诺道中啦，同埋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咧比较特别就系告士打道啊，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冇车龙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冇车龙。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停，那司机和乘客都安全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好多人以为虚弱，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 嗯， 但其實在老人專科裏面這是一個很科學化的詞，即是說我們是有一些客觀的標準去衡量虛弱的程度。其實香港疫苗科學委員會都有說虛弱的時候沒有說是不打得的，只是說要審慎、為什麼要審慎呢？就是當副作用出現的時候我們要及早知道，還有呢適當地 去舒緩那個副作用。因為虛弱的病人他本身呢對抗副作用的能力可能會後生強壯的病人好。我舉個例，譬如他發燒或者周身骨痛，我們可能沒事的，即是都是兩三日之後沒事、但一個虛弱的病人未必是這樣的，那我就要及早知道幫他怎樣可以防止他一路這樣差下去咯。所以只是我們的衡量點呢，只是說我們要審慎，不表示是絕對不打得的。當然我們都要平衡回家屬或者病人自己的意願。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挂到同啲高音一样，就嚟爆啦！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疫情带来不同的影响，其中一样就是地域的界限令到很多相爱的人没办法见面。 J 峰说虽然未知未来是怎样，但希望这首歌能够抚慰到大家的思念。如果你见我置身地狱，血海地狱。作曲 J 峰 Tima，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Tima， 上榜九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仲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分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发汇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早晨，今天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爱梁继章。 你好啊，我是莎拉李丽蕊。 喂，马小强。 冇错啦，开始了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31度几温，相对湿度70%。不知道今天大家心情点呢？应该好少少啦，咪一个今日 好 正常时间，冇错啦，有阳光，虽然都有少少骤雨嘅，天气炎热咧，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靓靓。翻嚟我哋嘅三小时节目，由而家开始。 冇错，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非常之丰富，包括有客家婆来了，仲有我哋嘅 Doctor Eric 同我哋讲讲有关于啲 pet 嘅问题，仲有今日我哋有家访，唔系讲紧呢个嘉宾访问。 冇错， 今日我哋会有靓女嘅出现啦，耶、！Revolution song, had a smoke and shared a joke. Said we'd drive down to the coast. The things you do. 继续 Summer of Love 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风 show 快活人噶啦， 好啦，咁当然啦，喺呢个时候我同大家咧要讲一讲有关于嘅就系我哋健康嘅问题。 嗯，冇错，我哋今日专题咧同我哋一都市人有一样嘢咧，即系都好有关系嘅。 冇错， 其实咧如果以我自己即系嘅睇法啦， 你应该冇问题啊， 唔系 食你咁耐佢都冇嘢啊 ，OKK 啦吓 ，OKK， 你肥喺边啊？ 我肥喺。 我睇唔到 肥喺未揾到个地方，总会有总会有嘅。 唔系我想讲咧，将来 就系我前年咧，我去过美国咧，我发现咧 系咩？你去过美国噶？ 系啊系 啊， 我发现反为咧就系话佢哋嗰边咧肥胖呢个问题系非常普遍啦， 当然啦， 同埋佢哋嗰个所谓肥胖嘅程度咧，真系比我哋香港咧就咁讲系严重好多。 佢哋瘦都系等于我哋肥啦嘛。 系啊， 系咪即系佢哋瘦嘅人就会觉得我哋肥啊嘛，所以佢哋见到我哋会觉得就点解你哋可以咁瘦嘅？但系我哋就会话唔系，我哋真系好肥。 系啊，因为我有一次咧，我喺一间露天餐厅啦，咁啊坐喺度啦。因为露天餐厅大家即系望得好清楚嘅，即系一路望过去，哇！发觉咧大部分坐喺度嗰啲咧， 系全部都系 填满张凳嘅，你明唔明？嗰啲凳咧 系 好大张嗰啲凳，但系佢坐落去咧。你突然一个张凳咁细张嘅咁样，但我坐咧就可以坐多一个人都得，好似系填满啊， 塞入去， 塞入去嘅。咁同埋我哋见，我叫佢哋见佢哋食嗰啲食量咧， 哇，好劲啊！ 最唔好， 好大， 最大镬咧就系佢哋嗰边咧，好多时喺汽水任针， 系啊，哦，仲任针噶， 任针噶， 加大噶嘛，好多地方都系， 仲要系你即系，总之你俾一杯你啦，几多钱就系一杯啦，咁你可以 refill 人再饮再 refill， 哇，你谂下，汽水系好肥噶嘛， 好肥啊，超肥啊，大佬， 所以咧。就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咁当然啦，我哋自己都要关心啦。如果咧就唔好讲外国啦，我哋香港咧，你有冇发觉就系多咗好多？ 嗯， 尤其是我觉得嘅就系小朋友。 系啊， 你有冇留意嘅就系即系而家我哋比较少啲啦，即系譬如话翻学啊嗰啲时间咧，你会见到嘅就喺啲校巴度上嚟，哇！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嘅就系戴眼镜嘅，比以前我真系好多， 多咗好多。 跟住嘅就系肥仔肥女啦。我发觉咁样落去嘅话唔系办法噶，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嘅就系肥胖系会令你带嚟有好多嘅一啲 潜在嘅问题。 咁而且咧亦都会即系增加咗嘅就系我哋嘅社会，其实喺医学方面啊，又或者嘅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医疗方面嘅话，有好多你知道好多病系嚟因为肥胖而引起嘅啦。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我应该要由细开始咯。 你有冇留意我哋望住你讲？ 啊？ 我哋冇讲，我唔敢望佢，我只系眼尾望望就又跟住 要我哋讲， 有几个字又针对我。 唔系，其实我哋唔系针对你，我哋系关心你， 我哋系关心你，真心。 因为咧，即系阿马老师喺我哋三个之中，算系一个比较中央肥胖问题明显嘅。 算系比较，哇佢哇 好严重， 好明显。 即系我唔想得罪人啊嘛。 佢犀利过我哋个 producer， 系啦， 所以 人哋就生得啦。 系啊，我哋个 producer Kenneth 咧，女性嚟嘅就生得，但系佢肚都冇你咁大啦。同埋有一日咧，我好奇咧， 两个坐喺度去产检咁啊嘛。 我好奇试下拍下佢肚咧， 实东东啊嘛， 实在嘅， 好危险啊咁样。 我以为系嗰啲即系肚腩嗰啲脂肪应该唔会咁实，点知咧好似个石子石墙石屎墙咁， 因为佢嗰啲脂肪已经好多年啊嘛， 哦， 系嘛，所以会实净啲，已经变成肌肉啦。 当脂肪变成肌肉， 肌啊， 当爱情变成习惯，当脂肪变成肌肉。 嗱，因为当我睇呢个新闻嘅时候，我即刻谂起你嘅，咁就系发生喺琴日啦。咁其实咧就喺度讲紧话咧，香港食安中心咧，卒之都公布咗有一个调查发现啊，本港嘅男士肥胖嘅比例咧系较女性高好多嘅，30至64岁咧。六成嘅男士超重， 哇！即系十个里面有六个都有超重， 十个里面有六个，你话系咪好严重啊？情况咧更有年轻化嘅趋势，当然唔关你事啦。咁至于系。 其实你可以唔使再讲最后嗰句说话。 其实你可以唔使讲最后嗰句。 系咪好凉薄啊？嗱，至于系30至49岁呢个群组当中，唔系你啊，嗬？ 唔系。嗱，你又讲多出一句，点解你个人会变咗？ 背脊有两把刀啦，已经。 爸 爸声流血，而家 系可以唔插嘅，咁就有42.2% 系达至肥胖嘅组别嘅。相反于咧同个群组嘅女士嘅话咧，只系有19.8% 系叫做肥胖嘅啫。 我想讲， 所以就香港咧系男人系比女人嘅话系肥好多。 点解你知唔知？嗱，第一咧，我觉得啫吓，男士咧多好多应酬嘅，应酬咧就吃吃喝喝嘅啦。第二样嘢，我觉得女性咧真系嘅，香港嘅女性尤其是咧，对自己嘅身形咧好敏感啊，同埋好关心啊。即系你谂我女13岁，佢谂紧，哎呀，我太肥啦，我要减。有时咧，其实 over 咗，不过over 好过完全唔理，譬如你完全唔理啦，我估你系。 我有理啊。 唔系，会唔会太早啊？13、14岁都未发育完， 所以我咪话有啲系太早咯，有啲 over 咗。但系我只系想讲，香港女性。性咧对于呢一个自己嘅身形咧，佢比较关心啊。但反而男性咧，可能就觉得诶，少少唔紧要啦咁。我记得有一排咧，外国好兴咧，嗰个叫 Daddy's Stomach 定 Daddy's Belly 啊，甚至仲话呢个几性感啊，有个肚腩系一个 Daddy 嘅肚腩啊，即系仲话呢一个咧先系叫靓啊。有一排 对于男仔啊。 系啊， 对于男人嚟讲 ，Daddy's Belly 啊嘛，有一排仲影咗啲名人海滩嘅相噶，呢啲嗱， 即系李安纳度啊嗰啲系嘛， 系 就有翻个咁嘅 Love Handle。 但当然太过分嘅 Belly 咧就唔系咁好咯。 我觉得呢啲系你哋做出嚟嘅咯。所以其实好多你譬如审美眼光啊，咩叫靓啊，咩叫丑啊，咩叫肥啊，咩叫，我觉得有好多时候都系会受一啲譬如可能系公众人物啊，又或者就系有一啲嘅譬如可能系广告啊，甚至乎系嗰啲咪 model 啊呢啲咁样嘅啫，我哋觉得靓嘅嘢佢可以影响， 即系咧有一排啲 model 咧瘦到骷髅骨咁啊， 系啊， 喂咁啊靓咯，咁样边啊系啊， 所以其实而家咪就系话有一个新嘅趋势，佢哋就希望可以有叫做 plus size 嘅 model 啊嘛。其实基本上嘅就系你讲紧嘅就系天桥上面嘅 model， 系冇人会着到佢哋啲衫嘅大佬。跟住有一段时间就会系好多女仔成日要追求嘅就系要着 zero 啊嘛，即系其实零号啊嘛。 零号 乜嘢标准啫？系咪先？你夹硬减到自己咧着到可以着到落去，但系其实着到落去嘅话，基本上你个人系唔正常嘅。你系要唔食嘢啊？你一定要咁样，你先至能够可以达至到嗰个叫做审美标准里面，你哋认为咁叫做靓。我觉得其实唔系个身形有问题，系个脑有问题啊，系咪啊？ 冇錯 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呢一样嘢啦。不过又好得意嗱，讲翻我哋食安中心嘅呢一个嘅调查咧，见到嘅就系话，头先讲紧嘅呢一个嘅群组里面就30至64岁嘅群组咧，虽则男士嘅肥胖嘅比例咧系比女性高，但系又咁，去到有某个岁数嘅时候嘅咧，就系嚟到50岁嘅群组当中嘅咧，你又发觉嘅就系咧，女仔又追翻平啦， 男士又回落翻， 系男士回落翻少少，跟住女人咧又多翻少少，咁所以其实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呢一个嘅数字，其实反映到啲咩嘢咧？就是话受访者会发现到系每日进食嘅食物嘅食量当中咧，除咗有一啲嘅谷物啊、蔬菜啊、水果为我哋主要嘅粮食之外嘅话咧，我哋香港人咧较中意食啲咩嘢咧？请你哋讲讲啦。你哋嘅 diet 里面我中意食咩啊？ 饭， 饭唔中 哦， 都唔算系好差。 甜品， 仲有 或者薯片啊，诸如此类啲零食嗰啲噶啦。 零食嗰啲嘢都唔系太多。 嗯， 系啦，中意食啲咩咧？ 我 请你讲下， 一盅两件。 不如讲下你自己 嘅 单人啦。 我不如讲我一日嘅餐单俾你听下，睇、 啊、 你发觉有冇咩问题。 唔 系好快， 佢应该唔系食好多嘅啫，不过食嘅诶，唔系佢应该个诶份诶份量多，份量多，但系嘢唔系好多，会唔会啊？ 唔会。嗱，你听我先，譬如话早餐，我依家系一份三文治，一杯咖啡， 系 OK 啊？ 系份三文治有几大吓？ 唔系咁 大， 个面包有几大？ 或者份三文治系食四份三文治，但系嗰个三文治一份三文治， 一份即系两个三个嘢。 我惊佢份三文字好似潜艇咁大， 我开始觉得佢针对你，我开始觉得佢， 我系摆明针对佢，咁系咪叫针对啊？ 两个三角形嘅三文字，OK， 有几大嘅三角形？ 咁大， 咁圆形系咪细啲啊？多余跟住讲 黐唔到啊！你阵间又话我咁长， 早餐就 系咁啦，早餐即系我尽量都唔食嗰啲咩餐蛋面啊、乜面我都唔食噶啦，尽量 好啊。跟住咧， 中午 几点？几点食？ 你当两点啦 ，OK， 系啦，就一个最多咧就系一个粟米肉粒饭，或者系芙蓉蛋饭。 系，但 系 举晒 瘦啲嘅咩？你觉得瘦？你觉得瘦？ 我唔系啊，因为我睇个餐单。 你有冇谂晏昼咧唔好食饭咧？即系饭呢一样。 我有谂过，但系因为太肚饿啦， 我 亲 眼目睹佢五分钟就将成碟扬州炒饭倒晒落个肚里。 五分钟， 我倒落垃圾桶都冇咁快，都唔够快。 嗱。 佢我都唔知，佢好似唔使照嘅咁啊！嗬，明明咧嗰茶，等阵先，茶餐厅嗰碟饭好大碟噶嘛，我唔知成日点解茶餐厅要俾咁大嘅份啊！喂，佢五分钟服，我望过好似快镜咁食晒， 我同你一齐 舐埋只碟啦， 我一齐喺度 嘅，系啊，舐埋只碟。 你入咗房嘅时候，我哋见到嘅就系佢连个盒都食埋， 即系差唔多油都冇得滴，哇！咁犀利嘅你真系。食到咁大碟飯，你知唔知咧？如果呢個飯量，我諗我李麗若，我淨代表佢講，一餐係食唔曬嘅。我哋食 唔使，你唔使唔好代表我講，因為其實有時候我都食得曬。 你都食得曬， 我 食唔曬， 我食得曬嘅。 我而家通常咧， 食曬嘅咯。 我係買翻嚟一盒飯咧，我係分兩日食嘅。 哇，兩日，係啊，似你咁啦， 一日食半盒咯。 咁又太少 啦，一日食半盒咯，係啊。 少得滯， 咁真 係 太少 喎、 啊！ 你睇下人哋嗰啲減肥餐單啦，人哋食三食、 啊、 三隻蛋同一撒青瓜就一餐㗎啦。 係啊， 我啲算少。 我見過一個人，你知唔知佢一餐食乜嘢？ 唔知 四粒提子。 哎呀， 死咗未啊？ 未死，佢仲喺度，佢仲係好靚，佢係一個 top model。 OK。 跟住我問佢， okay. 我就嚇咁食一餐㗎。 唔 係、啊， 但係佢餐餐都係。 唔係，係佢行 catwalk 嗰段時間嘅話，佢、啊、只係食四粒提子。咁、哦、其實咧就係話我見到佢話珍而重之，你明唔明啊？是每一粒佢慢慢會啊， 系 啊，因为其实 刀叉锯系嘛， 哇跌咗落地， 差唔多系咁样，佢真系慢慢會咁 跟住 真 系搵 到几多磅啊？ 佢要 keep 住系九十几磅，但系佢差唔多近六尺高，因为佢要 fit 嗰件衫。佢话因为我换我着呢件衫嘅时候咧，我就系咁样嘅身形嘅话咧，我唔可以肥，因为如果我肥嘅话，我着唔到。 佢 过 咗 咁嘅 生活 几 多年啊？ 我唔知啊，但我嗰日我真系目睹真系四粒提子咯， 可能啦嘛。 佢开唔开心啊？ 有可能？点解唔可能啊？ 四唔系，如果你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啊， 阿 马 老师一啖都 唔 止食四粒啦， 系咪先？ 系啊，咁你嘅工作要行 keep， 你要 keep fit， 系 啊，一定要噶。 所以真好惨咯，呢个行业啊， 我 觉得我唔得啦。 我晚餐 未讲， 晚餐我就一般就一碗饭，系真系一碗。 哦，一个碗公嘅饭， 汤碗， 汤碗， 佢冇讲清楚，汤碗饭， 正常饭碗饭。 咁系咩饭？ 食咩餸？ 满少少，菜啊，汤啊。 我觉得你唔坦白，呢位被告。你嗰次你话食碗半定两碗嘅，你自己话。 唔系啊，因为如果我有时满足我装饭嘅欲望咧，我就将嗰一碗满嘅饭咧，我就分开两次嚟装。 哦， 系啦。 否则就呃到佢，好似人哋沙律嗰啲咧，以前攞沙律嗰啲咧，六尺咁高嗰啲。 嗰啲叫打裝， 嗰啲自己攞沙律嗰啲咧，呃到佢咧六尺咁高， 系啦就係咁樣，然後跟住食個橙，冇啦，夜晚唔食嘢噶啦，冇嘢食， 咁就唔做運動，咩都唔做，唔會係啊，同埋食嘢幾多點鐘食啊？ 夜晚就八點零九點， 幾點瞓啊？ 幾點瞓啊？ 點幾？ 唔足夠四個鐘頭俾佢可以好好地消化完， 要消化 咗 先瞓， 點幾咧？ 系咯，點解先瞓？ 不過咧，其實 Sarah 就算佢而家咧點都好啦，其實佢以前種落嗰啲冤葉咧，喺曬個肚咧，唔係咁快，唔係可以咁快咧，唔係話而家你減就即刻冇咗肚腩。你以前積落嗰啲，如果一個嬰兒咧就係石英嚟，佢嗰個已經硬咗喺裏邊嘅。 冇錯，我都話啦，即係可以用佢肚腩製成一個錶嘛。 石英錶， 石英錶好準時。 係一個石英嚟嘅，佢個已經積咗幾廿年。你諗住就咁呢排減下飯就可以得唔得嘅？ 嗱咁其實大家都要小心啦。咁因為就喺呢一個嘅調查當中。中嘅话咧，就发觉我哋香港人最中意食啲咩嘢咧？喺我哋嘅睇下佢每一日嘅消费量啊，亦都可以知道嘅就系最中意食嘅，原来系啲。 烧卤味， 嗯， 卤味嘅嘢系啦，即系啲叉烧啊， 比 较 少食， 系啊，嗰啲都 我曾经一段时间都系食，因为佢除咗佢本身系肥腻咧，佢淋好多油啊、汁啊、咩姜蓉啊嗰啲， 冇错。咁啊，仲有嘅就系其他嗰啲受欢迎嘅就系，譬如寿司啊、汉堡包啊，咁啊，平均嘅消费量都系高嘅，尤其是嘅就系一盅两件啊，点心都系好肥， 饮茶啊嘛。 所以提醒大家嘅就系，如果你有呢个体重嘅问题嘅话，就要小心啲，自己食啲咩嘢。 翻嚟咧有啲叫做减肥嘅方法，大家又可以参考，好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反对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同社民联举办七一游行。守护大屿联盟召集人谢世杰表示，对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感到失望同遗憾，认为委员会只是听了警方的解释，没有处理市民集会游行的公民权利，又形容是以疫情为借口打压民间参与权利。谢世杰在本台节目《千年年代》说，市民都关注本港疫情，但认为市民已经做好防疫措施。他们三个团体在开会讨论游行安排时，已经就防疫细节方面进行讨论，包括参加者保持距离以及大会安排人手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如果本港希望短期内和内地以及澳门作免检疫通关，本港必须在政策上有所取舍，包括对外地的航班熔断机制需要从严和坚持，在外防输入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当局将确诊南地勤个案由早前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修正为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年年代》说，当局是建基于病毒基因分析，相信当局发觉南地勤的基因排序和三宗印尼个案大致一致，南地勤亦都去过相关的临时采样中心，所以个案属追查到源头及和输入个案有关。被问到这一宗个案会不会形成新传播链，何柏良说，风险在可控范围控制范围内，当局只要观察多一至两星期，风险就会较低。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9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4月23日以来单日录得确诊最高纪录，累计超过156000宗确诊，新增一宗死亡病例，累计2018名患者死亡。南韩近日的确诊个案一直徘徊在300至700宗之间，自上星期起首都圈接连爆发集体感染事件，确诊个案明显增加，南韩明天起将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防疫部门保持警惕。美国迈阿密住宅大楼局部倒塌事故，救援人员在瓦砾中再发现多一具遗体，令死亡人数增至12人，仍然有149人下落不明。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将会在当地星期四视察灾场。戴德院院长表示，搜索出生还者的机会较少，但救援人员仍期望有奇迹。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凌晨，出事楼宇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当局仍是调查紧楼宇局部倒塌的原因。工程人员3年前曾经在一份报告指出，楼宇有严重的结构性损坏，墙壁等出现多处裂缝。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0点，升6点，成交金额4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9点，升10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2.5，升2蚊。奈雪的茶新上市报17.94，吉利汽车24.5，跌8毫。中国宏泰发展3.05，升4仙。美团321.2，跌2.6。阿里巴巴221.6，升6。和王医药新上市报57.0，中芯国际24.05，升7毫。中国平安76.25，跌3.5。 盈富基金29.42，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5，日元110.51，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9，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5，升2点。港金现价报16,32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82美元，卖出1,7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在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就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在湾仔北呢就有临时的交通安排，为了配合升旗仪式，由现在至到明日的中午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道，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龙和道的东行线有臨時的封路措施，受影響的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現在主要影響到江樂道中天橋去回中環灣仔繞道方向車多，龍尾中區警署。前一點江樂道中地面去回灣仔方向，近住大會堂一段擠塞，車龍去到國際金融中心。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交通是正常的，港島入口交通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慢车。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广东道。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永不说永不，万里滔滔江水正面临休止的一日。 地球上珍贵的水资源，人类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消耗。 世界每个角落都受到缺水的问题威胁，危机是不是好像大江一发不收？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归零日》，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啊，老婆啊，就嚟10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是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还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和甲状腺丸的。食完了是吧？ 吞完 了，我现在拿早餐给你了。 不用了，吃完了丸我好饱了，不如你开收音机给我听还好。 早餐都不吃，你听收音机。 当然了，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早10点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了。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好，翻嚟我哋风骚范围啦，10:39。咁我睇到一篇文章咧，佢就话如果你有嗰种叫做肥胖啦，咁、中央肥胖啦， 吓、 马老师又我哋最佳人版啦，系咪先？即系当你咧全个身体望落咧好正常，一拧过嚟咧，原来个肚腩同你打招呼，hello 咁样系啊，冇错啦。咁佢话咧有四种嘅东西咧，我哋尽量少食嘅。如果以英文嚟计咧，佢就系 CRAP，CRAP 代表四样乜嘢咧？第一样咧就系咖啡因啊 ，C 啊 caffeine 啊，系啊。咖啡因啊，即系唔好饮咁多嗰啲咖啡啊、奶茶啊、诸如此类嗰啲啦。 点解啊？嗱，咩事啊？ 佢话 肥嘅咩？ 系啦系啊。嗱、啊，第二样嘢讲埋先啦。CRAP，第二样嘢 refined sugar 糖啊，所有嗰啲 精制嘅糖， 精制嘅糖 啊。 譬如你食嗰啲cake 啊、等等啦、啊。 点解咁多英文嘅咧？因为英文嚟噶呢批人。 佢用英文 CRAP。第三样咧 ，coffee 啊，跟住就吓咩啊？ 第三样就系 alcohol 啦，酒精。 英文。 第四咧就系 唔好饮酒， 唔好饮咁多酒。第四咧就 processed food， 即系加工嘅食品，即系你嗰啲咩烧味啊， 其实好多加工嘅食品，我哋成日朝头早食嗰啲什么咩香肠啊、五仔肉，全部都系啦， 系啊， 冇讲点解，即系总之有呢几样嘢就唔好食啦。 系啊，会加添你身体嘅脂肪啦，同埋好难。佢呢四样嘢咧，都系好难排解嘅，即系食咗之后，你身体里边咧久久难以排出啦，系即系咁咯，咁所以就会变成化为脂肪啦。 四样嘢我真系两杯咖啡啫，糖啊、酒啊， 都 真系好少，好少。加工食品就冇计啦。 咁系啦，走唔甩啦，系嘛？尤其是早餐。OK， 好嗱，我有一个咧就我自己实行过嘅，我觉得系好 work 嘅。 好， 反而咧就系话，当然啦，我觉得冇话得单一样嘢可以令到你减重。 哦，当然。 其实嘅就系有好多嘢要系 配合， 每样嘢做啲，咁其实做下做下，加加埋埋咧就会好多噶啦。请问嘅就系大家有冇听过就早嗰轮系全球非常之熱手裡面都在講的一種就是斷食症 168 斷食的方法沒錯、就是一種間歇性的一些斷食就是168、其實做法很簡單只是在你一天裡面有16小時是禁食的完全不吃東西太肚餓的話可能就喝杯水、啊、或者喝杯豆漿、啊、並且將你的食物集中在8個小時裡面全部吃完、 由起床到睡覺計 是啦其實有人就會說哇不行哇很難實行、啊、其實不是的我可以跟大家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做法、我的做法就是第一餐是由晏昼嘅12点食，12点系食你嘅早餐，咁跟住你食完之后嘅话咧，就可以喺12点至到你夜晚黑嘅8点任食喺呢段时间之内。 但系12点都唔算早餐啦 ，lunch 嚟噶啦，系嘛？ 第一餐唔好讲早餐啦，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嘅呢一种咧，分为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呢一种嘅做法咧，有咩唔好处咧？就系好似你个晚餐，如果好似阿小强咁样，讲紧可能夜晚黑10点先食，其实佢未有时间能够将佢消化完之后先至去瞓觉咧，佢食嘅最后尾嗰一餐嘅所有嘅嘢就会变成脂肪， 冇错啦。 咁所以你咪会好肥咯。咁所以其实咧，讲紧嘅就系佢控制紧嘅系你食饭嘅时间，可以俾你嘅身体咧，亦都可以咧 restart 翻去。如果在斷食的期間的時候就是你所有的東西是清空了的所以就會特別會好 不會積存你的脂肪 不會積存你的脂肪在16個小時裡面的話全部就幫他搞定好了跟着在8小時裡面你吃東西當然我都不會任我自己亂地吃東西當你實行這個這樣的計劃的時候你會發覺就是你自己吃東西都會比較輕一點因為你不想你自己的身體太大的負擔可能有些人會說就在16個小時你不吃東西很辛苦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就會兑水即我就不斷狂飲水，當我覺得好肚餓嘅時候，又或者佢就係飲一啲，譬如可能係豆漿啊呢啲咁嘅嘢，去令到自己滴滴咁樣飽肚，就跟住可以捱過你嗰16小時嘅間斷嘅一個斷食。 我只係明白，我只係咁諗啫，因為有啲人咧，香港人咧有時啦，佢個工作時候好早嘅，譬如6-7点已經要翻工啊咁樣做嘢，如果要等到12点先食嘢咧，其實呢個真空期都幾辛苦。 所以咪就係真空期嘅時候，你就可以食呢啲咁嘅嘢咯。 我正想問就係呢一個問題啦。假如我朝头早，譬如话真系冇人快啦，9点我饮一包鲜奶得唔得？ 得， 鲜奶 可以， 咁我估我可以挨到好似。冇 乜可唔可以嘅？其实你系可以嘅，譬如可能你饮一啲即系你唔觉得会有太大脂肪嘅嘢啦，即系总之话鲜 奶 啊、豆奶会唔会好啲啊？或者其实而家有 好 多嘢俾你拣嘅啫 ，almond milk 啊，又或者系呢一啲咯，水咯，我就怼水啦。 水 好快，讲紧嘅就系我冇。 其实水都饱噶，马老师， 水 你试下兑一桶 啦。狂饮系 啊，你饮两支，你饮两 味 两公升嘅都饱噶，其实。你都唔系饱，嗰啲叫胀 味啊。 个肚叫 胀。其实你系有个饱肚感，等你觉得你自己啊唔系咁肚饿，咁就应该系、OK。 我有个小小嘅分享，咁咧我咪早排我咪头先咪话我将一盒饭分两日食嘅，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喺食呢半盒饭之前咧，我 系 兑好多菜啊，杂菜，冇油冇盐嘅杂菜，即系就咁。咁滚水淥熟咗佢杂菜，咁你杂菜其实啲脂肪，嗰啲叫纤维嚟嘅啫嘛。你食咗好多菜，你觉得诶、哎、好似 好 饱， 好饱啊嘛。 咁我就再食半盒饭，我基本上连半盒饭都食唔晒，有时 系噶，系噶。呢、這个都系好多运动员嘅做法、 先食一扎青菜， 系啦， 杂嘅，唔好落油，唔好落任何调味品，就咁。 系噶，呢、這个真系一个几好嘅 食成半斤。咁跟住你會覺得哇好飽咯，已經有時我甚至飯都唔食，就咁食完菜就瞓。 你睇佢聽我哋嘅時候，佢覺得可以咁樣嘅咩？即係佢個樣係完全覺得就哦呢個世界有人咁樣做，你係完全冇諗過㗎係嘛？ 咁會唔會死嘛？食咁少嘢會唔會死㗎？ 唔係真係同埋你有冇發覺啊 ，Michael 係習慣㗎。你嗰段時間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咧、你發覺嘅就係自己個胃咧會食少少就會飽， 同埋好快就已經你唔需要食咁多嘢。 係啊， 我曾經同阿馬老師講咧，我夜晚咧。我是要有一种重肚饿的感觉，我就觉得OK 了。即如果你有一种要饱的感觉才睡呢，你就很大镬。我当时即我每一晚要好像还有些肚饿啱了。 那就最好了。 那就最好了。 成日都讲的嘛，剩下什么七分饱吃饭事，即是吃七分饱嘛，剩下三分的嘛。不过当然啦，其实我都有少少补充的。我刚才讲的即是168的这一种即是间歇性的一个断食。那当然啦，每一个人因人而异啦。那我就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想朝头早能够顶得到是晏昼十二点钟先食嘅，亦仲有一个做法嘅，就是我在最后尾嗰一餐，即系夜晚黑八点冲线之前嗰一餐食得好饱，食好饱嘅嘢，明唔明啊？即系可以好似你咁样，譬如我真系 佢要拍两碗两碟啊， 系啦， 扬州炒饭要两碟啊，对于佢 两盒饭咁，跟住使乜就即系当然唔系啦，我讲笑啦，咁啊即系食得饱啲，咁跟住你就可以咧叫做系喺你十二点钟之前嘅话咧，可能略略会有少少肚饿。我会点样做法咧？我就可能会饮杯咖啡，或者可能如果真系好肚饿嘅话，可能系食。只苹果类似系咁样，系、啦，就一路喺度挨到去十二点钟嘅时候，先真正开始食嘢。 或者咁打工仔仲有另一个方法，我听翻嚟嘅，我冇试过吓、就叫五同二。五同二咧就系因为你一至五咧，星期一至五都要翻工，你会觉得唔得啦，我食唔够嘢咧，我会冇精神。 呢、 五同二即系话咧，一至五你照食翻你想食嘅嘢，星期六、星期日尽量少。甚至唔食，或者清減，或者飲嘢。咁、因為你呢兩日星期六、星期日你唔使出街，或者唔使翻工嘛，你可以喺屋企瞓喺度。哎呀，我唔食嘢好攰，但唔緊要，因為你今日唔使翻工啊嘛，所以叫五同二。 我覺得好難呢個反而，因為星期一至五嘅話，我都反而你會因為你忙咧，你會亂食嘢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你會覺得哇，我咁辛苦捱咗一個禮拜，我唔係應該有 party 啊、飲酒啊， 跟住你屋企人嚟同你、同你喂阿雞去飲茶啦，你又話 好難 㗎。我提議啫。 嗱，我有一個方法。我亦都係親身試過嘅，因為嗰陣時候咧，我真係揾咗個 instructor 去幫我減肥，非常之 work 嘅。咁其實講緊係乜嘢呢？星期一至星期五喺講緊嘅就係你個早餐同埋晏晝。其實當然亦都唔好亂咁食嘢啦。我要寫俾佢知道我每日食啲咩嘢，佢幫我計卡路里嘅，辛苦到咁噶。不過其實只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條件，就係、是、夜晚嗰餐可以唔食就唔食，以及就係夜晚嗰餐你希望要早啲食最好的就是在七点之前吃完最后尾那一餐。 都是比时间消化。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我真的不得了我真的一定要吃了如果不会死啊。咁样咧就唔好食碳水化合物嘅嘢、你可以就系可能系食肉都可以，食菜都可以。譬如可能系正如好似阿 Michael 你咁讲啦，最好一嚟系啦，你就去怼一大兜沙律，赚、到你自己咧饱晒之后嘅话咧，而你系食肉嘅话咧，亦都系有一个份量嘅。只需要就系请你哋睇睇你自己嘅手，你哋嘅手掌一举好上嚟嘅话咧，唔计你哋嘅手指，你嘅手掌啊，你嘅掌、 手掌系 手掌啦，几大个嘅？你要食嘅鱼肉也好，鸡肉也好，牛排也好， 一個掌心 只系得一个掌心咁大嘅啫，每一人系嘅啫。 佢遮埋遮埋人啫，马小玲俾埋你手掌啊咁，两只手掌咁大， 两个手掌拼埋。咁其实就系你自己嗰个份量啦，每一个人都唔同嘅，系得咁大个嘅啫。 脚掌 就 得多啲喎，脚掌 脚掌好似大啲， 脚掌大啲喎。 系手掌啊， 方法各有不同吓，希望大家都系过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好冇？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 网上情。 而家就十分钟到呢个早上十一点钟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嘅。网上情，安全感。咩叫安全感？安全感就是当你眯埋眼都可以好放心咁行落去。安全感系开住灯，觉得发梦都系明亮，系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乜嘢系等待。系当你身边嘅人话我爱你嘅时候，你愿意放弃对世间所有嘅防备。系当你身边嘅人话同我一齐啊，咁之前所有难受嘅时光都成为咗遇见佢嘅原因。安全感就是你是贝壳，我是软体，即使有了沙粒，我都可以将它变成珍珠的决心。有些心理学家说，安全感是一种人类的感觉，是人渴求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安全感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行在路上有一阵冷风，虽然你不是很冻，但男朋友已经为你盖上他的衣服，令你收获一种温暖，这个就是安全感。又或者突然间落雨的时候，你发觉咦，有人为你遮住了，你全身都很干，但为你揸遮的人就湿了，这种就是安全感。人生充满不确定，当你迷茫无助，不知道作什么选择的时候，有人在你身边轻轻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这个就是安全感。当你寂寞无助孤枕难眠的时候，你打电话给那个人，他迅速拎起问你没事吗，这个就是安全感。安全感是尘埃落定的安稳，是不离不弃的相信，令到人喜悦的是满足感，令到人可以睡得很开心很舒服，是安全感。安全感未必人给你，反为是你自己的思维来源于自己，不是为人家乞求要人家给安全感你。今日开始跳出你的舒适圈，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找寻你的安全感。 你于世道里奔流，你的俏脸带哀愁，却开个玩笑盖住了伤患，我心里难受。记得最后那关头，谁人从绝境找到理由，逼你继续战斗。高与低经常有，不能放手。当我知可能有新的宇宙，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扫走迷茫。原来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安，可以共你怀希望，不要习惯孤独地哭，这行为不当，陪我掏心声更内壳。我不要为你失眠，我想你令我安全，再封闭自己脆弱那一面，我总会疲倦，纵使拒绝不可怜。 谈情还是应该真挚点，祈求共你信任中发展，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数走迷茫，原来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爱，可以共你怀希望，不要习惯孤独地看这行为不当，陪我掏心声在一起变硬朗， 好，回来我们节目11点的57分的31度气温，相对湿度 74% 的。马老师，你听完刚才我们所讲的建议之后，你觉得哪个方法最啱你？ 即 是 譬如 168，定是怎样？ 168，因为我在盘算紧嗰啲时间，我觉得如果我十二点， 你第一餐通常几点食啊？ 第一咪八点钟。 咁但系你如果八点钟你四点后唔食得嘢噶 啦 噃。 唔系，所以我将早餐唔食啦。我要就翻夜晚饭，因为我觉得夜晚饭好紧要。 咁你夜晚饭一定拍好多啦，我估你。 唔会。头先阿 Sarah 话可以任食啊嘛，我就唔会啦。我最多都系即系都系 四碗饭啫，系咪？就唔会任食啦。平时任食就 系。大人啊，我想问你咧，其实咧，头先我咪讲咧，石英咧不是一天养成噶嘛。 当然啦。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咪应该 suggest 除咗要饮食要小心啦，而家开始，其实佢应该做一啲嘢去做运动，即系令到一方面就减少个即入啊。另外一方面就将佢而家已经 开源节流嘛，即系其实 系啦，嗰嚿石头咧系慢慢用一啲运动去减省嘅。 系啊，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候个 instructor 佢话，其实咧讲紧嘅就都系嘅就系入同埋出嘅一个比例嘅啫。如果你食嘅你 take 嘅卡路里，你只需要能够即系燃烧晒，你系唔会肥 嘅。即系出入都接近嘅， 系啦， 就 要平均。咁其实你讲紧嘅就系，如果我食嘅嘢系多嘅话，咁当然你咪要做翻啲运动去消耗你嘅卡路里咯。其实系一个好简单嘅， 但 系 因为你而家已经系中央肥胖咗。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如果你说你咁肥咧，你一嚟嘅话咧，就唔好意思啊，即刻用呢个字。咁其实系会好辛苦嘅，比如话真系跑步，其实最好嘅乜嘢咧，你系散步。你每一日只需要嘅就系先散步，我谂系一嚟一个钟头啦，系啦。一个钟头， 時間 其实好快嘅咋，一个钟头。 我知道，我知道。 慢慢，当你自己开始嗰啲脚啊有力啦，咁你就可以系两个钟。其实散步真系起码要两个钟，你先就开始叫做 burn 到你嘅 calorie。因为曾经有个按摩师傅咧，就话我，佢话你咁唔中意做运动，咁你可以做多啲被动运动。 被动运动系冇用嘅，我可以同你讲。 佢就教我揿嗰个肚。 冇用嘅， 冇用啊， 冇用嘅。 哦，仲 被动运动梗系冇用啦。佢梗系咁同你讲啦，佢系按摩师傅啊嘛。 系，佢几靓咁啊，因为。 咁佢讲嗰啲被动运动可能第一样嘢嚟 嘅。系啊，都系噶。总之有俾钱佢帮佢搞咯。 踩你个 头。即系搞个头啊！踩 你个头啊！踩 爆佢咪好咯。 当白鹿咁样。 一嘢碰。 冇事啦，而家 OK 啦，阿马生咁样。 是楼宇有40年历史，楼高12层。当局仍然是调查楼宇局部倒塌的原因。工程人员三年前曾经在一份报告指出，楼宇有严重的结构性损坏，墙壁等出现多处裂缝。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8点，跌45点，成交金额5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9点，系升7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1.5，升1蚊。内雪的茶新上市报17.6，吉利汽车24.45，跌8.5。中国宏泰发展3.03，升2仙。美团319.4，跌4.4。中芯国际24.1，系升咗7.5。阿里巴巴221.6，升2.1。和王医药新上市报58.65。中国平安76.1，系跌5毫。盈富基金29.36，系跌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5，英镑10.756，瑞士法郎8.429，澳元5.841，加元6.264，新西兰元5.436，欧元9.242，每百元对港元7.0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6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5点，升2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3.17美元，卖出176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咁湾仔北由于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配合升旗仪式，由而家至到听日嘅晏昼12点，咁啊湾仔一带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啦，去翻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咁受影响巴士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咗西隧嘅交通，咁但系而家西隧咧就回复翻正常啊。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咁而家回复正常，咁只系影响到咧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咁另外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啦，就近住大会堂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咁龙和道嘅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去翻观塘绕道啦，近住油荔村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东隧嘅九龙出口排翻去收费广场。另外东隧的九龙去香港，由于较早前有轻微的交通意外，很快脆清理好，但是阻一阻都影响到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崔杰彤， 你认错人啦，我系 Sailor Moon。 吓、啊？ 我是女王， 我是细佬， 我是细路， 你们搞什么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台 二台话你知， 毕业后想找第一份工，但又不知道什么途径。 你可以参加劳工处的展翅精健计划。我知道这个计划有各行各业的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给学员参加的。 哇，好像挺好咁，但我未做过嘢，完全没有工作经验，那又可不可以参加展翅精健计划找工作？ 当然可以啦，只要你是15至24岁，学历是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透过展翅精健计划申请参加为期6至12个月的有薪在职培训。培训期内，雇主会安排富有经验的员工担任导师，提供适当的指导。完成在职培训之后，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仲有机会获雇主继续聘用。 听完你讲之后，我都好有兴趣啊！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精健计划网页和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些才得。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精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话你知。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人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礼拜三，所以咧啲老太太上堂嘅时候啦，挨住位客家婆。 我翻译一下，好啦，今日礼拜三，而家咧到客家婆来了呢个环节。 冇错啦，冇错啦。 我即刻学到就系礼拜三。 礼拜三，客家婆。礼拜三，逢礼拜三咧，我哋都会喺呢一度咧，由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同大家咧讲好多有关于咧客家话，同大家咧就系教一教你哋啦。上个礼拜记唔记得我哋教咗啲乜嘢啊？冇错，就是动物篇之鸡， 有鸡皮，即是鸡皮，系咪啊？ 鸡皮， 鸡皮， 你头先嗰个系鸡皮， 鸡皮， 鸡皮， 皮，皮音皮， 鸡皮，鸡皮，鸡翼，鸡姜， 鸡姜， 系啦，记唔记得嘅就系鸡皮皮系乜嘢啊？ 唔记得， 鸡师傅， 鸡师傅， 鸡师傅， 耶啦，好，阿龙检验咧，客家婆教太子家讲嘅超嘿省过。 生果， 冇错。今日咧，客家婆同大家教一教嘅咧就系啲生果啦。你知啦，炎炎夏日，大家咧最好嘅就系去买啲生果翻去，系同大家消暑一下。唔同嘅生果，我想问一问嘅就系两位嘅同学仔最中意食咩生果啊？ 我夏天咧，我最中意食西瓜啊。 冇错啦，西吓叫八婆 西，我话咩？ 你叫我八婆啊？ 我冇叫八婆，唔系， 听到你叫 我 李婆啫嘛。 我听错 咗， 李婆， 我客家婆， 李婆。客家婆，系啦，好咁，其实讲讲嘅就系话咧，我哋呢个生果篇咧，咁我今日咧教大家有10种唔同类型嘅生果，大家可以听住啦噃，好唔好？好啦，首先第一个嘅就系我哋最中意嘅就系食嘅橙啦，喺客家嚟讲个都讲橙仔， 橙仔 系啦， 橙仔啊， 橙就系我哋会讲橙仔嘅， 食橙仔， 你识唔识橙仔哦？ 你食唔食橙？ 系啦，橙仔，橙仔 ，OK， 好啦，第二样教大家嘅就系香蕉，你中唔中意食啊？ 好中意。 系啦，咁啊香蕉咧喺呢个客家嚟讲嘅啫，香蕉。 哦，香蕉。 差唔多音样，系啊，所以今日其实应该都唔会太难嘅啫。第三样，好啦，咁啊第三个啦就系苹果，苹果嘅就系苹果， 苹啊， 苹 啊， 苹啊， 苹果， 果， 果，果咧即系好似一个。 咁样系咪？ 系啦，一个两个个歌，片歌。 嗯、好啦，而家系咪？依个同学你系咪写紧拼音？ 佢写紧拼音噶，写紧佢自己识睇嘅拼音咯。 片歌。 好啦，第四样嘅就系其实而家咧都好多会卖嘅，咁就叫做士多啤梨。 哦、 士多啤梨就系苏多啤梨。 嗯， 苏多啤梨。呢、 這 个比较难啲。 苏多 啤梨。 阿家婆，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士多啤梨咧系啲即系近年新嘅嘢嚟噶啦，外来嘅嘢啦。 系。 咁点解客家话又识讲嘅咧？咁犀利嘅。 同埋系咪另外 有字噶嘛？系嘛？咁你咪用嗰啲字嚟读咯。 系咪有啲人叫做草莓噶？同样地。 啊，咁但系我哋就会叫士多啤梨咯。唔系，因为其实你啲字系读到出嚟噶嘛。你问我嗰个问题，我答你嘅就系嗰有嗰啲字，你咪照读咯。 书面字 系书面字，你可以照咁读咯。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提子，客家咧就系提珠。 哇， 提珠系啦，提。 我谂我一定会唔啱呢个，同埋士多啤梨，我一定会唔记得。 士多啤梨啦， 苏多啤梨同埋提珠， 提珠 系啦。好，第六样就是你最喜欢吃的 西 瓜。 丝瓜， 你试下 丝瓜， 好嘢，丝瓜， 丝瓜， 丝瓜，瓜，系啦，嗰个瓜字嘅就系擘大个口嘅丝瓜，嗱最中意食丝瓜，好啦，第七， 中意食丝， 好肉酸， 好肉酸咯，我谂咗啲唔系几好嘢， 我知， 你中意食咩？我中意食丝瓜， 中唔中？唔系佢之前 系咪？ 后 好似一个单字加一个助语词， 阿李婆仲系乜？中唔中意食丝瓜？ 系最中意食丝瓜， 最中意食屎噶，系咪咁啊？ 你啫， 你个停顿位唔好喺个西之后就冇事噶啦。 好不雅， 连住时 间，我哋 operator 哥哥都觉得好好笑。OK， 第七个就系菠萝啦。 菠萝 其实真系差唔多音，你试下。 菠萝。 下边 菠萝 系啦，嗱菠萝 哦，菠萝 系啦，菠萝 最中意食菠萝 系啦。咁我哋个广东话就系菠萝，菠萝。咁你客家话就系菠萝，系啦，差唔多嘅。 你觉得差唔多啫？好似朱华生， 我 点 解我好似觉得差唔多？系嘛？ 我又冇 mark 低。 去到第八样啦吓，咁就系有啲人中意食，有啲人系好唔中意食嘅，就系得一样嘢嘅啫，只会有中意同埋唔中意。 榴莲 嘅就系榴莲， 榴莲 系啊，都差唔多啦，系咪啊？榴莲。 个流同个聊字， 唔系咯？ 哦， 系啊，聊天用聊天去记啦，不如 好啊。咁就第九样就系而家咧，真系非常之多嘅，又有妃子笑，又有啲乜嘢就系荔枝啦。 荔枝 喺呢个系英文， 英文系拉枝啊！ 你有冇发觉你唔识讲嗰啲话咧？你就用英文，即 系 讲人哋名啫啦。 少少就当系啦， 国语咧就歪少少。 奶字 错。 你仲肉酸？你讲得 奶字啫？ 你讲紧嗰个身体嘅个器官？ 我唔评论你，我只系觉得你好肉酸。 你千祈唔好同客家话讲， 我想食你个奶字， 兜巴冚你。阿善啊，我想奶字。 我千祈唔好讲， 真系唔得噶， 系一个部位嚟嘅，系唔应该讲。 兜巴扯， 我都知道你点样 讲。 所以其实唔系咁讲，系讲奶过 吓。 奶过系啦，我哋唔系讲荔枝， 差少少。 奶过即系其实荔枝果生果嗰个 果， 荔 果啊， 系啦。 但系写咧写咩噶？ 都系写荔枝，但系其实我哋会讲奶 过 系啦。如果你头先嗰个名嘅话咧，你对住个客家婆讲嘅就一定会扯把你啊。 如果佢 话 好 话啦， 如果佢话好啊咧， 咁样啊， 你唔好同佢兜 兜。你带佢翻嚟啊，翻嚟等我睇下佢有咩问题。 一齐食。 好啦，到第十样嘢啦，就系番石榴啦。番石榴咧，我哋好得意嘅，亦都有一个叫。 等阵，我乡下我识讲呢个叫反廉 咩啊？ 反廉 啊？反廉？ 佢叫你反来 啊？ 唔系呢个台山新会嘅。 哦，咁我哋就叫咧同完全番石榴系冇关系嘅啲音嘅，就叫做啪制。 嗯， 唔知点解，总之叫做啪制。番石榴就系啪制。OK， 好啦，咁大家明白咯噃。好啦，重复一次啊吓，客家婆今日教大家嘅就有生果篇，有十种唔同嘅生果。橙咧就系橙 斋， 橙斋， 香蕉就系 香 蕉， 香蕉， 苹果就系苹果，士多啤梨就系苏多 啤梨。 Bialy 好啦，第五个提子系 台 柱，第六个就系西瓜 士架，士架， 第七嘅就系菠萝， 菠萝， 第八嘅就系榴莲， 榴莲， 第九荔枝系 奶 果， 奶果， 叻仔，第十花石榴系 柏 仔。好啦，休息一阵，即刻嚟我哋嘅客家婆特级测验。我哋进行嘅就系客家婆嘅突击测验，好，两位同学请准备，有十条问题问你哋嘅，系啦，你就系要抢答嘅，咁啊，请先叫名，之后等客家婆叫你嘅名之后，跟住用客家作答。如果你就系客家，如果都系唔讲得啱嘅话，亦都系等于扣分，系会扣两分嘅。 知道。有冇得罚？有冇会唔会要罚噶？ 冇嘢要 罚，唔系留堂噶嘛？ 唔系，如果高分有冇奖品？ 高分系有奖品嘅， 奖你同客家婆食客家菜。 我想先舐过就冇嘢啊！好，两位朋友请准备。第一题，炸弹又叫做乜嘢呢？ 吓、啊，哦，小樽樽， 小樽樽， 菠萝， 菠萝系岩嘅，由一分。 佢仲转下转下个脑， 佢仲喺度谂 紧。而家唔系直接，而家唔系直接问你菠萝叫乜嘢啊？而家俾个题你转 翻。你知唔知点玩啊？ 我知啦。 系啊，你嘅答案系生果嚟噶。头先我哋学过晒嘅呢位同学。 我明啦。 佢捞唔到， 佢捞唔到，佢就谂个点解嘅，点解嘅，咩事咧？咁样， 佢哋问啲咩嘢咧？咁样， 地方马古奶。 第二题 系 一日一乜嘢？医生远离我， 马小强 系马小强。 苹果 诶系苹果，我系当佢系咧唔啱啊，系苹果 扣两分， 苹果系扣两分嘅。 我扣一分，你要扣两分，知唔知？ 哦 ，OK， 冇问题。 你自己抹分咯喎！ 我抹咗啦，扣二啊！我扣三，我使惊你，我扣三。 好，大你一份。第三题，阿姐杨玉梅嘅英文名叫做乜嘢啊？ 都唔知啊！马小强， 马小强， 苏多啤梨， 系啊。哦，呢个我唔知啊。 士多啤梨，士多啤梨。 啱唔啱啊？佢讲啱嘅。 其实我漏咗讲，我出王牌。 嗯，冇王牌。 冇王牌。 系啦，就叫做苏多啤梨，佢系啱嘅。 佢无端端又出王牌嘅。 唔紧要啦，佢扣咗自己三分，你有佢啦。你之后嗰啲唔答，你都赢。 你都赢噶啦。你俾我满足下都唔得。 得 OK 得。 第四 四题。 等阵我呢度加八分自己。 你唔好乱嚟。好啦，呢一首系歌曲题。 系。 有一个歌曲里面嘅有一个歌词嘅就系、是、头晕去看医生。 哦，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小张张张， 小张张， 香蕉。 等阵，等阵， 香蕉， 等阵， 香蕉系啱嘅。 佢又冇讲自己名。 我系 冇 你，佢冇啊， 有啊，小张张 佢话有就有， 我有啊 ，OK， 唔好车嚟住老师。 好，第五题，好多时候我哋睇粤语长片咧， 马少强 咩啊？ 长债 错，听我讲乜？唔好理佢，呢一题你已经唔可以作答啦吓。奸妃最中意喂啲昏君食乜嘢生果啊？系。 提主 系啦，冇错系提主。 佢噶， 我觉得好好正确佢嘅发音。 你讲多次啊！ 提主 系 嗱， 提主咯， 听唔听到乜？ 提主 再讲一次，一二三， 提主。 好好， 佢觉得啱啦，你耐得过我啊？ 我唔记得 第六题， 我有自己加八分。 第六题，林珊珊其中有一个女个花名叫做马小强， 屎噶， 你一食屎噶， 屎噶， 屎噶， 扣我八分， 佢啲叫做躺懒，躺平啊，躺平啊， 喂，我明明佢又话错。你明明唔识啊，佢又通水，喺就喺呢条罅嗰度通水。我睇住你哋， 失系咁噶啦。 好，去到第七题啦。喺画画嘅时候，当我哋用嗰啲颜色，我哋会沟色噶嘛，系咪？请问红色系 橙仔？ 好嘢！ 你沟颜色， 你 唔系橙仔？ 凭你自己嘅实力，佢好好嘅发音，橙仔冇错。我想讲嘅就系红色沟黄色会变乜嘢色咧？就系、是、橙色嘅吓。 我计廿四分， 咁唔系橙仔喎， 系橙仔冇啊。咁其实唔紧要啦，有得佢啦。 橙色唔同橙噶嘛，系咪先？ 佢冇教过橙色。 好，第八题，一火乜嘢三把火啊？ 我知我知我知， 系小张张。 拉住，拉住，拉住， 拉住， 拉住， 拉住， 错！ 唔好意思，真系太明显呢个错误，系 拉过，拉过，拉过，拉过， 补答成功， 拉过 零点五， 补答，你突然间有补答， 拉过，拉过， 我想问下，我包公点讲啊？ 包公 啊，我想问下包公。 我中咗， 不如你揾周公先啦。 完未啊？ 有两条， 仲有两条，我有得追，我一定有。 第九条 系 乜嘢生果有果王之称 咧？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榴莲。 喂，佢哋系话我知我知我知， 榴莲。 我哋话白事， 我个名叫我知啊，你抵得啊？我而家姓我叫知，得唔得？ 你唔好理佢。 榴莲， 榴莲，哇，好好。 点咧，同学？我又中， 你加五十分， 我剩低嗰条我送俾你，我 唔要。你送我唔要， 我留翻嗰条我俾你。 冇答好，最后 嗱，如果你答唔到咧，咁又唔关我事。我呢条我放弃。 喺台湾啊吓，芭乐我哋系叫乜嘢生果啊？芭乐， 我知我知， 三个字嘅，三个字嘅，唔好答，唔好答啫。 哦，好对。哎呀，真系辛苦啦！明明识我都唔答。哎呀，真系啊，洋人原来咁难受噶。你唔知啊？原来 我十个题都冇三个字嘅生果喎、 啊。番石榴、啊， 番石榴嘅， 芭乐咪即系番石榴咯。 番石榴，芭乐咪番石榴啦。跟住客家系 柏菜， 柏菜，柏菜、 啊。讲咗白菜， 系咯？你哥讲咗白菜、啊，你 系 咪傻噶？ 系 P A K， 你其实 死啦！如果阿妈叫佢买嘢，佢就叫佢买柏仔，佢买咗白菜。 柏仔啊！唔系拍菜啊， 拍仔， 拍仔，拍 仔， 拍仔， 唔系黑仔，唔系黑仔， 唔得，拍仔， 亦都唔系黑仔，又唔系拍菜。 啊，我知我知赢咗啦。 喂，我都系赢得好辛苦嘅，因为你都系一个好叻嘅学生嚟。 唔系你叻啲，我知我知道。 哇，好啦，咁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个生果篇，咁大家亦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喺屋企嗰度咧，就即系同一啲长者啊，又或者去一啲地方，你买嘢其实我都好方便。想唔想同场家影有啲乜嘢嘅生果系想学下噶？ 唔系，我问下，我想问下，即系客家人最中意食咩生果啊？我谂都系番石榴啊、荔枝嗰啲系咪？ 都系一啲即系当做嘅食物咯。但系我就唔知道，我以前屋企我好中意食真系唔知点解好中意食柏仔嘅番石榴咯。但系其实番石榴咧， 唔好食嘅， 唔系啊，而系好似有人讲过，唔好食里面啲籽啊。 如果是的话就会好辛苦。大便好辛苦。 哦、 是啊。 是啊。哎呀我听错信息了，我听人说吃了一碗去都好一点。 不是啊。 喂同埋呢客家婆而家呢好似街市呢有啲人呢将佢加咗个名叫胭脂红。 嗯、 胭脂红系咪同普通嘅唔同嘅番石榴，即系特别有一种叫胭脂红。 嗯、 哇胭脂红呢嗰种味呢、 嗯、 你摆过一个车呢你拎走咗一架车成个月都仲有嗰啲味。 咁大件事。 好嘅。你鍾意就鍾意，如果你唔鍾意呢千祈唔好买嗰隻胭脂红，因为呢、 嗯、 你令到成间屋呢驱之不散。 哇、嗯 啊、好十一点半先听呢个新闻报告，返嚟继续返风骚快活人，我哋会有 pet pet 嘅时间，即係宠物啊。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反对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同社民连举办七一游行。据了解，警方听日将会部署超过一万警力，除咗维园一带之外，亦会留意各区嘅街站会唔会有违反限聚令、香港国安法或公安条例等。消息话，警方会加派人手巡逻，反恐特勤队将会出动搜查有冇可疑人士或活动，而五个总区嘅应变大队亦都会候命。消息又话，警方部署嘅人手同规模会同六四当日大致相约，喺有需要嘅时候，唔排除会封闭维园。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如果本港希望短期内同内地以及澳门作免检疫通关，本港必须在政策上有所取舍，包括对外地的航班熔断机制需要从严和坚持，在外防输入采取零容忍态度。对于当局将确诊南地勤个案由早前列为本地源头不明，修正为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是建基于病毒基因分析，相信当局发觉南地勤的基因排序和心中印尼个案大致一致，南地勤亦都去过相关的临时采样中心，所以个案属追查到源头以及同输入个案有关。被问到这一宗个案会不会形成新传播链，何柏良说，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当局只要观察多一至两星期，风险就会较低。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今年6月5日，中共党员总数是9,514,800人，比2019年正增长323,400人，增幅 3.5%。 中组部表示，男党员占大约是71%，其中30岁及以下的党员大约是1,255,000，61岁及以上党员是2,693,000，本身是农牧渔民的党员有近2,600,000人，党政机关人员大约是777,000，学生就大约307,000。中组部又表示，大约有1,952,000人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入党。加拿大西部持续受到热浪侵袭，卑斯省南部内陆的利顿村一度录得破纪录的摄氏49.5度的高温，连续第三日刷新纪录。在卑斯省大温哥华地区，当局由上星期五至今收到至少134人的猝死报告，当中不少是长者，警方相信大部分同酷热天气有关。卑斯省卫生部就表示，最近三日已经接到超过100宗和中暑相关的求助个案。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透过社交平台提醒处于极端高温下的民众留意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4点，跌49点，成交金额63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2点，升122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

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翻嚟我哋嘅。不做坏主人啊，做只猫，做只狗，我哋身边亦都有我哋嘅 Dr. Eric。 Dr. Eric， I love you。 早晨。 Dr. Eric， 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讲讲嘅就系话，究竟我哋啲猫狗或者我哋嘅宠物能唔能够食人嘅嘢咧？ 或者类似嘅嘢咧？其实猫猫狗狗咧，即系我阿 Dr. Eric， 我讲我以前细个啦吓，咁我哋养狗养猫咧。从来冇买狗粮、猫粮嘅，系食乜嘢咧？就食人食剩嘅，或者从人嘅食物拨一啲出嚟俾佢食。甚至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阿爸咧就每日放工咧，阿妈煮碗诶嗰啲叫做虾子面，咁有啲餸有啲菜啦，咁样样好食嘅。佢系食佢系食三分一，我食三分一，最即三分一俾只狗只狗食嘅，佢仲食埋嗰只碗，舐埋嗰只碗。即系以前 唔使洗， 即系我哋以前 摆翻落个碗柜度， 完全冇嗰啲 concept， 唔系狗有狗嘅碗啊，人即系冇啊，以前 系 啦， 即系家人一样嘅。 不过你要谂翻转头，我又俾你个故仔啊！我细个嗰时咧，我仲记得喺个柴房嗰度咧， 柴房你做咩噶？ 坐饭你阿爸 喺个，我记得细个嗰时翻乡下啊嘛，咁有个柴房啊，烧嘢食啊，世界变咗噶啦，唔系咁样煮嘢食噶啦，咁样就一样道理啦。其实如果呢啲狗仔真係食啲人嘢食，其實會最尾就睇到醫生㗎咋。其實我哋 以前都冇醫生睇㗎，係咪啊？ 都係冇醫生睇啦，係啦。咁啊，舊時動物其實係短命好多嘅， 嗯，又真嘅， 即係普遍地，我諗即係唔好話講緊你哋細個，即係講。15年前啦，我就 十五年前， 你做咩笑啊？我真系十五年前就细个噶，你唔好笑，你笑就虚伪噶啦。 Oh my god！ 我细个嗰时就即系唔好话我细个做兽医开头嗰时，可能25年前咧，其实嗰啲 你都有廿五年噶做咗。 做咗噶啦，系啊，咁、就嗰阵时医客问话我只狗会几多岁？其实我嗰阵时会同人讲8至10岁噶。 嗯。 吓咁少， 系啊！而家闲闲地都12至16岁噶啦。 系、但系 Dr. Eric 其实狗嘅寿命唔系因为佢嘅品种咩？因为有啲会长啲，有啲短啲噶嘛。点解你可以咁 exactly 话8至10年嘅？ 哦，冇，即系普遍嘅啫。不过营养系一个其实过往呢25年咧喺香港啦，就依人嘅知识高咗，依人。對待啲狗其實食好啲嘅係一個方向啦，不過就其實啲人照顧動物好咗嘅， 同人一樣係嘛？ 係啦，同人一樣，佢即係年年都啲人長壽啲嘅，咁動物一模一樣，仲極端啲添，因為你都講你細個嗰時冇醫生睇嘅，起碼你細個大人有醫生睇啊嘛。 有冇針打？ 我記得咧好多年前我問過 Doctor Eric， 我唔知佢記唔記得啦。佢嗰陣時好斬釘截鐵同我講，佢話。Dogs and cats 淨係食狗糧貓糧得㗎喇，唔好俾其他嘢佢食。我唔知佢今日係咪最後會咁講。 哦，老咗啦，李生。我冇咁執着啦， 而家冇咁執着，年紀大咗啦。 唔係求其，我而家就其實咧，因為我自己都接觸咗好多外母啊， 好多外母 一個啦， 係咯？點解你有好多外母？ 好多外母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 人哋嘅外母 呢個解釋唔到啦，咁 人哋外母係 啊，不過人哋外母同埋好多老人家啊屋企人啊，其實我明白開始即係你會明白原來依人嘅屋企好複雜嘅。唔係你話俾大個人知咧，佢會屋企做到嘅。所以可能最好嘅意見就係而家就係、是、喂，如果你真係要俾零食嘅，咁我建議啲健康嘅嘢啦。譬如我舊時只小狗咧，就死個黑都最中意食橙嘅。 食橙 係啦，咁啊橙就你話狗需唔需要食橙？唔需要。不過咧就。起碼佢係食一種嘢，我哋又唔係屋企日日食橙嘅，所以變咗間唔時食嘅啫，唔係老風日日食啦。咁樣就加埋橙就即係大部分水分嘅啫，對只狗健康冇影響嘅，係咪？咁樣就變咗就屋企有個方向去俾零食佢，因為好多屋企人係忍唔到噶啦。不過，但係我講好多年同你講都係真嘅，即係狗糧係。簡單好多，個 quality 係永遠都平均嘅，就少啲見我噶啦。因為你屋企煮得擺幾多時間都好，你有啲人好有愛心擺好多時間做咗功課，啲嘢食有足夠蛋白質、澱粉質、營養啊、維他命啊，咁樣就不過咧，因為點樣你次次 嚟嗰啲材料都有少少唔同咧，就機會引致腸胃不適啊，或者嚴重症嘅問題係大咗嘅。 明白，多謝 Eric 啊。其實咧，我唔知譬如話可能喺小朋友，即係我哋成日會叫啲貓狗係小朋友啦，佢哋食嘅嘢嘅話都有個 trend 嘅。我覺得最近咧，我成日都喺度發現緊嘅就係咧，佢哋話要食嗰啲叫做鮮食。就係、是、除咗我哋會成日喂佢哋食嘅就係罐頭啦，同埋乾糧啦，我哋成日會見到嘅啦，係咪？呢一個啲亦都係會大部分 好咗啦。 係啦，咁我就話啊，唔係，如果我哋真係想佢長命啲，想佢又健康啲嘅話，你有一種叫做鮮食 raw food 嘅嘢，即係真真正正嘅食物啊。咁其實咧又係咪真係用呢一啲嘢嘅話，佢哋又會好啲嘅咧？啲腸胃或者身體 有好又唔好啊。 Okay. 好就係譬如佢個。佢啲毛會靚啲嘅，因為其實佢啲鮮食嘅嘢多啲脂肪嘅，少啲纖維嘅，咁就變咗你多啲脂肪，個皮膚嗰啲油脂分泌係多咗，所以毛會靚啲靚啲嘅，普遍地啦嚇。咁樣就二咧就係、是、因為佢低纖維啊，所以就變咗低纖維啊，就變咗容易消化啲嘅，所以好多時少啲便便嘅。 嚇，低纖反而係容易啲， 但係少啲便少啲便咪好啊？ 咁一個人就冇咩好啦，你知個醫生都鼓勵你最好一日去兩次啦，係要可以。不過咧就動物就你少啲就少啲汁嘅啫，所以一般主要中醫。 原來從人嘅方便度嚟睇嘅。 哦，係。 咁啊係，即係少，即係因為有時咧，啱啱執完兩 嘢又有，佢特別中意嘅，你有冇發覺啊？ 係啊， 一執完佢就捐入去㗎啦。 係啊，好煩啊。 嗯， 係嘅。 同埋啲糧食少咗纖維就會高啲營養啦，個含量，因為纖維冇咁多營養同其他嘢比。咁就同埋咧有時啦，因為有啲狗咧，因為嗰種糧就冇咗啲澱粉質咁嘅嘢啦， 冇錯 啊米啊或者乜鬼嘢，就變咗咧就有啲動物會少啲敏感嘅，加埋頭先我講嘅油脂分泌嘅效果都有少少即係防敏感嘅作用嘅，所以咧有少部分啲狗咧就會皮膚好啲嘅，不過原因就唔係一定噶啦，因為其實有好多狗其實敏感蛋白質機會大過敏感。即係澱粉質好多嘅，同樣一樣嘅呢方面就。 明白。 其實咧 ，Total Eric 啊，人食嘅嘢咧，如果狗仔食嘅，譬如舉例啊，我食緊一個豉油雞髀咁先算啦。我知道嗰啲，因為佢又加咗色、加咗味、加咗鹽係唔好，咁我會盡量即係可能浸一浸水先俾佢食。咁係咪可以即係減到傷害最低咧？ 唔會，你頭先講一樣嘢，其實我哋最做獸醫最常見嘅問題，其實唔係。有而家老咗唔執冇咁執著啦。譬如你真係喂鮮肉嘅，咁你要得喂鮮肉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我做獸醫唔會見人做食咧，係因為有三門氏菌啊。咁樣就變咗你隻狗即係食咗啲嘢感染咗啦。佢可能有病，可能冇病，不過佢之後嗰啲便便可能會不停散播三門氏菌啊，咁就影響你屋企人噶啦。所以就唔即係我都唔會建議食呢樣嘢啦。不過你頭先講話，我哋其實最常見嘅。問題因為嘢食咧，其實唔係佢喂咩狗糧，喂狗糧都算好噶啦，鮮又好，咩都好啦。不過咧，就係大多數係你離開個狗糧啊，無端端你頭先講話浸啲雞肉俾佢食咁樣咧，係啦，咁就會引致好多問題，譬如一個叫胰臟發炎咧，就要留院噶啦。 嚇，食雞髀會胰臟發炎？ 係會，我最我記得好多年有個客好乖，就唔知阿婆過嚟咧，即係成世都食一嗰只糧嘅，無端端翻有阿婆翻屋企就喂咗個燒鵝髀。俾佢一塊啫， 燒 鵝髀啊，仲要左髀 一塊嘅啫，即系冇成個髀咁幸福啊！住咗七日院，因為胰臟發炎。 哇！ 個別例子啫，係嘛？你唔好嚇我先。 唔係個別例子，胰臟發炎係我喺診所會 經常會有嘅， 一個月都有嘅。 就係食咗人類食嘅食品啦。 係啦。 咁我問多一樣嘢，咁因為我哋狗中意食雜菜，即係冇味就咁，揾水雜係咪 OK 咧？其實。 可以睇到佢其他冇其他健康問題啦，不過 generally 少少菜冇問題嘅，就唔多咯，即係唔好因為你好多時咧，你加肉啊，好多最興嗰樣嘢咧就加肉啊，或者有時會加菜嘅，有時會加飯喺嗰啲狗糧入邊，你唔好忘記咧，人哋擺咗好多功夫去balance 咗嗰只量噶啦，好平均營養嘅，你加咗啲肉啊或者乜嘢都好咧，你溝稀咗。 個營養嘅、哦。你喂一次冇所謂，冇影響，好似我同你去食去食junk food一次咁樣、 嗯。 不過咧就。不如果你日日做就變咗老鳳咧，就變咗會影響長期佢營養不良啦。 嗯，好啦，當然有啲嚴重啲 ，Dr. Eric 有聽到嘅就係話，有冇一啲人類嘅食品咧，貓狗係一定唔可以食嘅、嗯，因為 我 曾經聽過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喂一啲貓咧食朱古力，佢係會死嘅。 狗都 係 啊！ 即係我想講到嘅就係話，即係去到咁嚴重嘅，有冇一啲嘅就係警戒，一定唔可以喂佢 咧。人食朱古力都有一個啲同一個問題㗎。 唔係啩？你 我好中意食朱古力。 你咁樣嚇埋我，我好中意食朱古力。 唔係好中意食咗好 彩，係啦。不過係因為對比例啊，其實人要食好多基本上唔知幾多一兩公斤先至有事嘅、 哦， 因為個身體佢體質噶嘛，體質同埋體重嘅問題，所以只貓或者狗食少少就有同一個效果。其實入邊朱古力係有一種 toxin 對，即係可以影響肝性嘅，係啦，有啲毒素嘅。咁、樣就係譬如好出名提子啦。 提子唔食得， 唔得噶，提子唔得， 系咪啃死佢咋？吓，提子唔得噶，点解啊？ 唔系啃啫，系入边又有一种毒素，会个别动物会无端端有个基本上暴毙情况可以发生。 提子唔得噶，系 我想睇先，提子同埋朱古力一定唔可以。 荔枝得唔得咧 ，Eric？ 芒果， 因为荔枝小朋友食咧都有机会中毒噶， 有冇啊？有冇啊？ 唔係荔枝就未聽過啦，呢個不過咧就譬如你新年嗰陣時嗰啲水仙咧。 哦， 水仙就 水仙花， 貓係劇毒嘅， 係啊，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 要 小心啲啦。不過我就都係未見過只貓真係去做呢樣嘢咯。 嗯。嗯、你做咩事？你后边航拍， 点解又 大声？ 剃须 系好啦，即系有提子啦、朱古力啦，同埋如果系啲花嘅话，都要小心啲嘅。 水仙 其实咧 ，Dr. Eric 啊，我以前听咧就系话尽量，如果你要喂某一啲嘢，譬如零食又好，奶又好，最好喂翻。佢係 design for dogs 或者係 cats 嘅，因為有狗奶噶嘛，即係俾狗飲嘅奶，就唔係浸喺屋企攞你飲開嗰啲倒俾佢，係唔係？即係呢個 講法。呢個嗱，我而家好得意嘅，原來咧人類咧係唯一種動物咧成年仲飲奶噶。 嗯， 係啊，係。 所以咧，其實係差唔多冇咩情況底下，你應該要買任何奶啦，即係。羊奶又好，牛奶又好，或者貨狗嘅奶又好咧，其實係嘥錢嘅。啲、狗咧，其實五至六個月大咧，就五至六個禮拜大咧，就應該戒咗奶噶啦。 要戒奶啦， 係啦，所以就大個唔使喂噶啦，冇嘥錢買。好多時啲人買只狗咁啊，香港法例買狗嗰陣時候要兩個月大先至可以賣俾你啦。 嗯， 其實咧就好多時喺寵物店就買埋啲牛狗嘅奶粉俾你咧，其實係基本上係嘥你錢嘅啫。 OK， 明白。最後咩一個問題，我想問一問啦。就是、我哋成日都会当咧啲猫狗好似我哋屋企人一样啦，开始年纪大嘅时候咧，我真系发觉会咁噶。佢哋开始密食啲 supplement 啊， 嗯， 系啊，即系食啲嘢系咪啊，即系嗰啲补品啊，咁、又话唔知令到佢会好啲啊，有啲乜嘢咁样嘅就系建唔建议咧 ？Dr. Eric 系啊，我成日都啲客成日都咁问我嘅，即系呢下唔系好好噶，好有心，好锡只动物，咁我就望住佢话：你真系想使多啲钱咧？嘅真係冇，即係其實大致上都冇需要。有啲 supplement 係有好處嘅，譬如有啲副關節啊，或者有啲醫療嘅作用嘅 supplement 啊，譬如有啲肝問題可能會有啲 supplement 啊，腎有問題有啲 supplement。不過咧，一般嚟講，如果你俾一個均勻嘅食量俾佢啊，一個好嘅牌子嘅狗糧啊，其實就真係冇需要嘥錢買任何嘢。咁我琴日先有隻狗咧，就生 cancer， 有乳癌咁樣啦。咁、 okay. 嗰個客就同我講話可唔可以買啲雲脂俾佢啊？咁、其實咧，我想當年咧，可能廿年前同你哋講嗰陣時候，或者會話啊咁冇害嘅，即係其實嗰陣時候我知道冇咩科學根據噶啦，即係喺受即係動物嘅角度啦，係人啊咁講。 但主人嘅角度就覺得 係啦，係啦， 點都要買啊！ 係啦，舊時我講話係冇所謂啦，冇害嘅。不過而家我做咗咁多年咧，我認為咁樣講同人講有少少對人唔住啊。因为其实冇害即系嘥你钱嘅啫，其实 冇害亦都冇用， 系啦，所以我就会同人讲，所以好多时唔需要揾咁嘅嘢嘅。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对一个 supplement， 就即系问你嘅医生啦。其实好多 supplement 喺市面上咧个包装系冇任何管理嘅， 哦， 系啦，即系仲严重过女人护护肤品嘅，所以咧就你佢写乜嘢都得嘅，基本上冇咩人跟进，即系佢唔可以理论上假广告啦。不过咧其实好多人都咁做嘅，所以好小心。过去好多上网好多资讯知识都系喺 是话是自己专家，不过完全乜都唔识嘅。 Eric 啊，我又最有一个问题啫，就系话咧，嗱，好多咧香港人会带佢出街行啦，咁呢个都啱嘅，等佢即系 运动 下，运动下。咁但系咧，其实咧香港咧有啲尤其是草丛啊吓，好多咧我听闻有啲牛痹啊，或者一啲咧佢经过嘅时候，或者如果另外一只狗有一啲嘅传染病咁样，其实我哋带狗出街有冇咩要留意，所以咧佢唔会患上啲皮肤病啊、牛痹啊，或者系狗瘟啊之类。 哦，其实咧有两样，呢、這个好简单啫，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只狗打齐晒预防针啦。其实狗瘟啊、急性肠炎啊呢啲病，即系香港好普遍嘅，就基本上变零噶啦。 嗯。 二咧就系、是、你头先讲咧，就唯一一样嘢值得去避咧，就系牛痹嘅啫。咁牛痹就系草地繁殖，所以避免去行草地。 即系尽量唔好去草地，因为我见到啲主人带啲狗咧，草地就跑啊跑啊跑， 好开心。 咁其实有少少风险喺草地。 西贡海旁啊。數碼港啊、山頂行山啊，其實呢啲地方係牛痹，唔知牛痹啊，唔係即係牛痹，好似唔係即係蚊有登革熱咁樣咧。其實呢啲區域咧，我經驗咧就話俾我知，其實嗰度啲牛痹咧，感染咗咧，其實好大機會有嗰只菌嘅。就引致呢個牛痹熱嗰個病，所以就係啦，唔好帶佢草地啦。最主要就因為有化學產品去滴頸嘅，不過其實蟲最叻製造抗藥性噶啦，今日得唔表示聽日得。 嗯，明白 知道知道嚇、 啊。好， 安全為上嚇、啊。 今日咧亦都學咗有好多嘅，就係話即係照顧貓狗嘅時候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去好好地 take care 佢哋啦。今次要再次多謝曬， 多謝曬 Eric， 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 拜。 好啦，时间仲有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今日咧呢个风骚范围喺十二点后就进入另一个话题噶咯。呢个话题就系亲子。 真啊！头先我出边嗰度同我哋一阵间个嘉宾嘅话，大家相迎。 因为佢以前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噶嘛。 系啊。 好，翻嚟再介绍啊！十二点前有呢个食角。今日叫做伊兰食雪糕 ，R O O T。 好啦，不如咧就介绍一定一阵间十二点后啦，即系讲少少先啦，咁样样。嗱，其实而家咧香港咧好多爸爸妈妈咧，即系每一天咧头都痛晒吓，因为好多咧关于教小朋友嘅嘢咧，养育小朋友嘅嘢，点样帮佢铺路啦，咁样。咁亦叫个名词叫做怪兽家长啊，咁形容嗰啲咧可能太紧张啊，又或者个方法咧可能系用得唔系咁好啊嘅家长方面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个亲子方面咧，而家嘅爸爸妈妈同以前好唔同，以前爸爸妈妈可能比较无为啲吓，又或者咧即系比较系。诶，是但啦， 其实唔好理你。 总之问题嚟到，咪试下谂下点样解决咯。 冇啊，问题嚟到系你 自己 解决 啦。 都可能系嗰阵时候边有咁噶。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好多嗰啲叫做爸爸妈妈咧会上网睇资料啊、学习啊、自己谂下、同啲 peer group 倾下偈啊，咁样系练下面试。而家有以前边有面试班啊嗰啲咁样。 梗系冇啦， 系咪？我咁嘅年纪咪有好多做咗爹哋妈咪嗰啲咪喺度讲，我望紧乜嘢啊？做个 profile， 我 profile 系乜嘢啊？跟住就系去见学校。是去见家长，去见佢个校长啊！ 做个 PowerPoint 又要拍嘢啊！ 唔使咁， 你知唔知有啲咧系俾钱，有啲 production house 做嘅，做到成个电话簿咁厚噶， 好靓 嗰 啲嘢。 系啊， 所以今时今日 系 就唔同好多。 系啊，而家做父母真系好难，我觉得。所以其实喺呢一方面，我哋希望可以为我哋嘅听众去争取呢一方面嘅福利。因为我谂相信听紧我哋而家节目嘅朋友有好多都系爹哋妈咪， 冇错冇错， 揾啲专家指点明路。 冇错啦，咁一阵间有一位啊尖子教学家女啊，同我哋倾嘅偈，佢都系咧搞好多呢啲，有幼稚园啊，又写啲专呢个教学文章啊、亲子文章啊，等等等等。 你估我依家重新出发，会唔会有一番作为？ 你喺南次嗰边等等， 系啊，得噶啦， 即系重新出发，南次等等。 重新出发， 系啊，即系你哋。 好，咁我哋一阵间嘅话就会有我哋嘅亲子时间嘅，咁啊，翻嚟再见。 9.5度高温，连续第三日刷新纪录。在卑斯省大温哥华地区，当局由上星期五至今收到至少134人猝死的报告，当中不少是长者，警方相信大部分和酷热天气有关。卑斯省卫生部门就表示，最近三日已经接到超过100宗和中暑相关的求助电话。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透过社交平台提醒处于极端高温下的民众留意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4点，跌50点，成交金额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2点，升122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0.5元，冇起跌。吉利汽车24.35元，跌9.5元。内雪的茶新上市报17.58元，美团320.8元，跌3元，中国宏泰发展2.99元，跌2仙，中芯国际24.1元，升7.5元，阿里巴巴221.4元，升2元，和王医药新上市报60元，中国平安76.15元，跌4.5元，盈富基金29.38元，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65元，英镑10.757元，瑞士法郎8.428元，澳元5.842元，加元6.264元，新西兰元5.437元，欧元9.2405元，每百日元兑港元7.027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77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9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6,3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22美元，卖出1,76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提你啦。湾仔北由于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啦，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12点，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啦，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 部分嘅菲林明道啦，同埋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啦。咁较早前咧，呢一个封路咧就影响到湾仔北一带嘅交通啦。咁而家咧，干诺道中啦，同埋西隧嘅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啦。咁虽然有呢一个改道措施，咁而家干诺道中一带啦，同埋西隧嘅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上观塘绕道近住游丽村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对行道一段慢车排到去浸会桥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Guest of the day， 好啦，咁啊，时间咧嚟到咧就系十二点嘅零九分啦吓，咁啊，逢礼拜三咁，我哋咧加咗呢一个嘅环节咧，就希望咧喺度听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即系 Daddy 或者系妈咪，唔系我，但系系你嘅一啲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喺呢个时间嘅话咧，又多啲有呢一方面嘅一啲资讯嘅。 好，咁啊，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先啦。Yeah! Guest of the day 就系女校长。Yeah! OK。女校长以前都是香港电台， 是啊、 即系工作过一段时间嘅。 好高兴见今日见到两位、 我哋识咗好耐噶啦， 都系啊，因为我十八岁嗰阵 识嘅。系啊，真系好细。 以前你英文台噶嘛，记得。 我系英文台做先。 系、啊、 好啦，咁啊，言归正传啦。咁啊，女校长咧就近呢好多年咧都系从事呢个教育方面啦，有幼稚园啦吓，亦都有好多亲子文章啦吓、今日咧，我哋不如咧从尖子两个字开始讲起先啦，好嘛？尖子两个字咧，大家听就听得多啦，咁样。如果女校长，你会点定义？尖子嘅系诶乜嘢？ 成绩好咧， 系啦，系咪一定要睇分数咧？系、咪一定系要喺学校里边咧，老师要赞赏咧？即系你会点定义咧？ 有一个layman 啲嘅字眼啦，即系普遍有啲人会觉得咧，天才就系尖子啦。咁都可以某程度上可以包括埋入去嘅。咁但系咧，我谂会多少少啦。其实尖子即系话咧，嗰啲特别outstanding 嘅傑出啦，叻啲，真係叻嘅，或者第陣時成就高啲。不過咧，就嗰、那個量度嘅單位就未必一定係個分數，或者係第陣時賺幾多錢嘅。咁呢一個其實喺哈佛嗰個嘅理論入邊咧，都研究得好清晰。不過香港人咧就 深烤就唔係好 識 啊，即係唔係好知呢一樣嘢咯。咁變咗我就梗係想講多啲關於尖子啦咁樣 咯。咁你點定義尖子？ 係啊，你點樣定義？即係如果你係有標準嘅， 有啲細路仔咧，其實尤其是不過好得意嘅，香港嘅細路仔咧係普遍嚟講喺亞洲嚟講係幾 聰明 嘅，聰明嘅係啦， 我都覺得係。 即係佢第一天生聰明，不過咧越讀越蠢嘅。咁跟住到咁上下咧，我哋係比其他嘅國家係落後嘅，越嚟越頓嘅。 即係本來聰明， 本來聰明，咁我哋啲怪獸家長就令到佢哋蠢咗嘅喎。咁呢個係一個幾怪同埋幾特別嘅現象。咁我枕住都有。 你好似講埋我。 我枕住， 但 係 你 有少少俾 佢講喎， 係啊， 因為點解我會咁講咧？就是、因為咧，我嗰陣時候都曾經去過英國讀咗好短時間嘅書，個個喺香港度過去嘅啲成績係犀利到不得了嘅，尤其是係 數學嗰、方面啊嘛，係啊，但 係閱讀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嘅就係越嚟越唔夠人哋爭噶啦， 人哋係叻啲嘅， 冇錯， 人哋硬係個轉數又快啲啊，舉手又識問嘢，我哋又驚嘅粒水嘅。 佢哋嗰啲嘢比較融會貫通啲啊。即 系 佢哋学嘅嘢， 即系读死书咯。我哋 冇错啦，我哋就念嘢啦。 但系长期读死书系会钝嘅，即系你等于你冇磨到个脑啊嘛。 因为只系背诵，即系将嗰样嘢摆晒脑， 但系佢未必明白个道理， 冇消化到。 佢系一个尖子嘅人才，即系佢天生可能赋予咗有种 talents 噶啦。咁、你 talents 你唔磨佢咧，即、就、系、是、一块石头，你唔磨佢，你唔知佢系肉嚟噶嘛。咁、有啲咁样嘅有机会 potential 成为一个尖子啦。咁而家好老实讲啊，即系大家都争入名校啦，咩 interview 你先有都有讲啦。咁目的系咩先？就 系、 是、俾人。人哋睇得出你特別啲，你 stand out 啲啊嘛。 嗯、 但係你而家做緊啲好傻嘅嘢，令到佢係埋沒咗。你好似表面上我俾你入到第一個門檻啊，第一入到一間所謂嘅名校啊、小學或者幼稚園，你之後都衰嘅其實。係、啊，有啲而家都係高分低能噶啦，基本上。咁、我哋好出名都知道，而家出嚟做嘢，原來哇係、哎、個後生仔嚇。準時啊，有交代，哇、已經好好噶咯，咁即係話唔係成績咯。咁呢個其實喺外國做好多研究，我亦都同緊外國嗰啲學者做緊呢個研究。香港係一個比較 特殊嘅 地方嚟嘅。 咁點算咧？如果你講緊呢一個普遍嘅現象，就係、是、本來咧就係一個尖子，點解讀下讀下變咗個傻子？ 咁你冇辦法，你生出嚟有冇咁嘅爸爸媽媽？個爸爸媽媽係 short 嘅。 咁問題係出現喺邊度咧？係出現喺啲細路仔度啊，定係出現喺啲爸爸媽媽度咧？ 我永遠都企喺啲細路仔。 我都 係 咁話，我覺得係永遠都係大人嘅問題。 啲大人就好蠢下嘅，有陣時。 但 係 咁喎，女校長啊，我想講咧，即係我唔係為爸爸媽媽辯護啦，我只係覺得爸爸媽媽都要適應翻而家嘅制度啦嚇。學校嗰個課程那個 curriculum 都是這樣的，那我們最多就是他不懂，我家裡幫他補習啊，請補習老師最多是這樣，我不可以改了制度，改了他學的東西的嘛。如果你說他由尖子讀下讀下變成一個人外外頓頓這樣，可不可能就是個制度或者他學的東西呢，基本上太著重那個背誦， 我覺得其實沒什麼，不是太多藉口的了已經。 那我們可以怎 樣 做？爸爸 作為父母 怎 麼做？ 可以怎麼做？ 父母其實應該真係要睇清楚，你所謂嗰個制度就係而家嗰個制度咧，係已經落後咗唔知幾多十年，起碼三十年啦已經。咁、但係你出年個社會唔係嘛？你到最終你點解想個細路仔成王成鳳先？你係想佢揾份好工啊嘛？你想佢出到嚟人頭地啊嘛？係、嘛？咁但係。你而家做緊嘅嘢唔係啊，你只係暫時你見到佢係而家係脱緊軌嘅，轉緊啊，成個世界都過埋疫情，仲唔醒？大家係咪應該係醒？咁即係話其實係重新要執過。咁、但係點解個制度點先我改啊？我改唔到啦，呢個係個政策，或者係家長亦都令到國際學校或者令到直資學校係冇辦法變到啊。咁點解會有直資學校？以前冇直資學校嘅係嘛？而家爭崩頭噶嘛，要直資噶嘛？以前係津校啊，好犀利啊，九龍塘區要抽獎嘅又成咁樣。而家唔係啊嘛，有其他選擇。就是它是 in between international school 同埋我哋而家嗰個津校啊嘛，點解出咗呢樣嘢？就是因為根本個社會係有變緊啊嘛，但係變極都變唔到，就是因為我哋啲家長永遠都係喺分數嗰度跑緊， 即係你覺得分數唔係大家個注意力應該擺嘅，應該唔好睇咁多分數，而係睇翻 嗱分數咧係有一個指標嘅，你起碼個分數話俾你知你個細路仔係咪勤力先啦，係咪？即係你唔勤力你咪死梗咯。咁但係如果佢科科唔勤力，你明明見到佢喂活生生嘅醒目仔嚟喎，但係點解科科都唔得？咁你就要研究究竟點樣去栽培佢。應該係話而家嘅家長比以往家長係要更加努力，係因為個世界變咗，所以我哋唔好食古不化，用緊以前嗰套。其實係咁樣樣啫。我唔係話啲家長個心態係冇問題嘅，即係個其實係佢哋關心仔女係多咗，資源係多咗，但係佢哋係矛盾嘅，因為翻工好辛苦，放工咧就係咁樣俾啲物質嘢，咁佢覺得自己做咗嗰個好家長 啦， 俾佢學嘢啦，人人都學，我唔學好似唔好喎。但係 唔止學啊，學幾多樣啊，仲要比較，同埋學啲乜嘢 啊？ 唔係嗰啲人哋唔學嘅嘢， 嗰個目的係你想佢叻啊嘛， 即係你想佢做尖子，或者佢有機會做尖子嘛。但係你係錯噶嘛方法。即係而家我啲客人咧，佢走埋嚟，佢講咩我知。咁佢學十樣嘢，十樣八樣嘅，難難地都好容易十樣八樣嘅啫。每一日一樣咁咩都係咪？咁但係我話咁，你目的係咪？我目的想入某間名校咁樣。咁我話你知唔知人哋名校要啲咩嘢啊？佢就係要呢啲。我話如果人人都係咁樣，咁你咪突出唔到，咁即係錯咯個方向係、嗯。 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點樣先為之啱？ 係啦，冇錯啦，即係嗱，我哋講咗好多啦，即係咁樣唔好，咁樣唔好，咁 OK 啦。咁如果俾你 而家講緊普遍嘅現象， 爸爸媽媽應該點樣樣咧？譬如我哋或者唔好定義為尖唔尖字先啦。首先就話，咦，我嗱，我個人作為爸爸啦嚇，起碼第一，我希望佢開心啦。我有時覺得咧，而家小朋友咧未必開心嘅， 梗係唔開心， 即係佢係又多嘢讀，又多嘢做，同埋咧功課壓力又。但咁跟住咧就好多好多嘢砸曬落嚟，個壓力好大啦。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我希望佢開心啦；第二，我希望佢真係能夠真真正正吸收到學校裏面嘅一啲知識啦，就唔係好似頭先我哋所話齋背曬啊咩填鴨式啊咁啊，淨係記曬佢。第三樣，我希望佢能夠真係考到入去一啲嘅佢或者我心儀嘅學校咯。咁 嗯，即係而家呢個就係代表係 家 長啦， 家長界啊嘛， 家長嗰啲希望，家長界嘅就希望可以達到呢啲。 嗱，家長你都係好貪心嘅，基本上你要知道啦。嗱，你話佢開心，跟住你話想佢入理想嘅心儀學校嘛？理想嘅心儀學校，你講完你嘅心儀學校之後咧，其實佢係未必開心噶嘛。佢、入到去嘅時候，入到心儀學校咧，佢開心嗰條路，你又話咪嗱，佢開心 又未必 讀得上啦。佢日日打波嘅，佢日日踢波，佢校晒校队咁样嘅，但佢成绩差，咁请问佢开心，但你又唔开心咯、 所以我头先咪话佢或者我心意咯，即系 either 佢或者我心意，有啲系佢。细 路仔嗰个心仪咧，就好多时系我哋去塑造嘅，因为佢真系唔知啊嘛，系咪啊？佢梗系话最好就系、是、我问亲啲细路仔，佢都话最好就系嗰啲学校少啲功课噶啦，咁样。咁佢梗系拣个容易啲噶啦，开心啲、好玩啲噶啦。咁但系我哋其实作为家长咧，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要有一个清晰啲嘅指标嘅。咁、所以其实真系要学做家长，那个家长学堂而家要点解我话要讲尖子咧？因为而家大家成个趋势系你要个细路仔做尖子啊嘛。我 OK， 我唔反对你呢一个睇法啦。我哋唔好理佢係咪尖子嘅人才，咁我向住嗰個目標啊，咁、但係都正正常常令我開心地成為一個近榜尖子，或者係一個尖子再發揚光大。可能你哋兩個細個，你話哦天生天養，咁但如果有個 plan 喺度咧，可能你哋攞咗諾貝爾噶咯，你明唔明啊？研究成功， 但我唔開心喎、 啊。你頭先你譬如我嘅標準係咁啦，要開心啦，希望佢能夠學到要學嘅嘢啦，同埋入到想入個校啦、如果你咧，你會點睇？即系你觉得应该有啲咩标准？ 好啦，首先我自己即系讲讲我先啦。我冇小朋友，但系我就会见到而家啲小朋友好辛苦。咁但我亦都明白嘅就系、作为家长嘅话，就希望大家即系望子成龙呢、這个就一定噶啦。但系点样可以 in between 喺中间嘅时候嘅话，就系、既能够令到父母佢哋可以有一啲嘅即系小朋友嘅一啲期望，我哋都明白嘅。一啲即系合理嘅期望应该咁样讲。而小朋友佢哋又开心喺中间嘅时候，我有冇一个缓冲嘅位我可以做到？所以你要教一下我哋咯。 嗱，其實咧，即係我都係再講多次啦。哈佛係真係有個理論嘅，即係我而家成日大部分嘅文章咧或者片咧都係講緊哈佛理論。哈佛理論講明嘅，其實如果個 parents 咧係做咗八個角色嘅動作咧，其實個細路仔咧成尖子嘅機會好大，因為做曬 research 嘅，哇！呢扎就尖子做咗幾百人。點解人哋開心我？人哋開心我有講緊啊！嗰個指標 係個開心嘅尖子， 係啦，開心噶嘛。咁人哋係 work 噶嘛，但問題就係家長唔肯做。齊或者係做得唔好啊！ 即係做八個角色， 有八個角色嘅。 咁你 包括乜嘢咧？ 哇，八個角色都多嘅喎，有冇時間啊 ？OK， 咁不過我想講補充翻一 point 嘅，就係你講緊即係譬如話佢學習學好多嘢咁樣，咁佢你話佢唔開心啊嘛？因為佢學好多嘢啦，我估你係咁樣睇啦。咁你俾佢游水嘅時候，你咪俾佢游水咯。你唔係講話喂游水啊，下個月咧要比賽、或者比賽之後，哎呀點解你先頭唔掙個詞，掙得快啲啊？ 批評佢。 你講呢啲嘅説話嘅時候，其實。佢成件事就會覺得游水係冇人嘅，游水我係 satisfy 緊我媽媽嘅需要。咁明明游水係好開心。 我同意呢樣嘢。我見我有一次咧嗰啲朗誦比賽，我有時啲學生啊參加朗誦比賽去體驗一下感受一下。但我試過咧，即係搭 lift 上去嗰個場館嘅時候咧，阿媽仲喺度同我啫，你快啲講多次啦，唔係咁講嘅，搭緊 lift 上去嘅咯。其實上面已經係要朗誦嘅地方。我心諗你唔好臨場嚟俾啲咁壓力佢啦。 即係 Michael 你自己都教朗誦，你自己都知嘅。你日日係咁背，喂，我嗰個明明有詩意都冇詩意啦。 係啊，晒眼啊，所謂係咪？係 啦， 好啦，請講講。 OK， 嗱，其實咧有八個叫做 master parent 啊，即係大師傅、大師級嘅父母角色嘅。咁啊，第一個咧就叫早期學習夥伴啦 ，early learning partner 啦。咁我講曬啲名先。第二個叫 飛機嘅飛航工程師，其實你係 monitor 住佢，但係你又唔插手嘅，你望住佢先啫。一個咧就救援者就是、fix 嘅，你係企佢嗰邊嘅。咁、香港人咧有啲位都有做，但係做錯咗嘅，即係譬如話佢 fix 佢係點樣咧？譬如話學校嗰樣嘢，佢係爭一分，咪扣錯咗一分，哇！咪死都搶翻嗰啲分嘅。佢、你好似幫佢，但其實你係好功利式咁幫佢，咁呢個唔得嘅。但如果個細路仔真係有事咧，你要企出嚟捍衞嘅，就算嗰個係個老師啊，個老師可能真係講樣嘢道理係錯咗嘅，咁你其實要捍衞，你要好理性咁樣去同佢救佢嘅。OK，、一個叫啟發啦，就係、你要啟蒙佢。咁呢方面我哋香港係弱咗少少嘅，最弱係啟蒙嗰方面，因為自己都唔係好掂啊。咁、我哋就通常都會係要安排啲人俾佢啟蒙。咁、以前啲人咧好啲嘅，以前啲大啲家庭咧，梗有啲姑姐啊，梗有啲阿叔伯咧係正常啲、好啲、叻啲嘅。咁嗰啲可以做到個啟蒙嗰個角色咯。跟住有呢個深啲嘅就叫哲學家啦，嚇、philosopher 就要同佢講生命嘅意義啊。同佢講究竟人生係為乜嘢？你想開心定唔開心？點解你想揀呢份工？你揀呢份工第陣時，喂揾唔到食嘅噃，你要諗喎。如果你想有錢，你要咁喎。但係如果你想咁樣，你已經做一個 dancer， 你已經好開心。OK， 咁呢個係一個 philosophy 思考方面，真係個哲學嘅問題， 哲學嘅問題啦， 就是、生命意義嘅問題。 因為其實越多哲學問題問，即係啲細路仔問咧，係幼稚園嘅時候，幼稚園同埋初小嘅時候係問得最多。但係大人就話：嘿，大個就明㗎啦，咁樣樣咁就撥開佢啦嘛。即係話點解阿婆婆又死咗嘅？點解阿嫲又未死嘅？即係呢啲。問題其實應該要跟他去傾的，即係點解我不可以吃狗，但又可以吃豬嘅？咁呢啲係一個哲學性的問題， 一啲價值嘅問題， 無數價值觀的問題。咁跟住就榜樣咯，即係你做一個乜嘢榜樣啦？係啦 ，role model 呢個都係好失策的，香港人係即係以為自己做到，但係即係有一半時間做到，一半時間完全就係反轉另外一邊嘅。 即係叫唔好睇手機，但係自己日日睇手機。 即係你好難嘅，跟住好啦，而家我哋一齊唔使睇手機食飯，咁真係唔睇。但係佢話爸爸有事做，爸爸就唔算嘅咁樣。咁你講曬， 我覆埋呢個 WhatsApp 先，咁 覆埋先咁。 係佢仲 confuse 咗，咁好 confuse 點咧？ 唔係佢睇唔起啊。其實我哋香港細路仔係叻到係會睇唔起，但 你係叫我唔好，你係做咁樣嚇。 佢唔出聲噶，個細路仔咧，你以為啊好乖啊，唔出聲。咁嗰啲其實睇唔起你嗰堆咯。咁最後一個咧就係談判者啦，就係同佢要教佢點談判， 即係 negotiate， 教佢點樣樣出去講數，但係講數得嚟有好多原則嘅。咁其實入邊都有好多 details， 佢要教嗰個大人點樣做 master parent 嘅。 咁會唔會好難咧？實行頭先你所講嗰八個 role， 即係 我覺得 係要做曬啊，即係一定要做曬你先至可以能夠。 唔係你想個仔點咯？你想個仔去到邊個位嘅尖子咯？ 哦， 即係如果你想我而家我講緊呢班人咧，嗰啲啲已經係好勁㗎啦，即係包括啲科學家啊，包括，但你明唔明？你個仔可能得，你個女可能得，你個契仔契女可能得，但係問題就係你揞住咗佢啲才華啫嘛。但係你跟住就谷佢做一啲咧，其實 佢唔得嘅嘢， 唔得嘅嘢，咁或者係佢已經冇興趣啦。咁明明人哋英文好好或者數學好好，但你係咁操佢，佢咪結局同你做相反嘅嘢咯。 以前咧睇過一個咧叫做虎媽虎媽嘅故事啦，唔知你有冇睇過啦。咁咧佢有兩個女嘅，咁但係佢對嗰啲女咧係點樣咧就係好 harsh 嘅。咁同埋咧舉個例，佢夜晚練琴咧，可能佢彈錯一個音啫，佢就可能唔准瞓，一路可能要彈到一兩點先瞓，你就係要練到冇嗰個錯誤先得咁樣。即係你覺得即係嗰種叫做虎媽虎爸嘅嗰啲咁 harsh 嘅要求咁高嘅，其實係好啊定唔好？因為頭先你所講好多樣嘢咧，我聽落好似哇，好似好大力啊，又要咁，又要咁，又要咁。咁即係其實對爸爸媽媽對細路仔都好辛苦。 要求高咧係冇乜問題嘅。 其實要求自己我都好 要求高。有陣時即係譬如話我自己咁樣，我對自己要求好高。咁我啲仔女成日覺得我癲嘅。咁但我又對佢哋，我又唔係話我有條指標，咁佢睇得到噶嘛？佢直情有個我女咧就盡量去做嘅。我個仔就係、是，其實阿媽 做咗幾多得幾多啦， 你做咗幾多得幾多啦。我哋呢啲要嘆下噶嘛，好似你咁癲嘅咩？係性格唔同，但你俾佢知道咧，做人有啲就有所為有所不為嘅咁樣。咁你就算先頭講嗰個虎媽虎爸嗰個咧，其實係唔得嘅，唔得嘅，因為你用虎啊嘛，即係話你啊強啦嘛，即係佢要做鼠嘅喎，可能係咪喺個鬥獸棋入邊，可能你要食佢啊嘛，但係唔得咯，即係你唔可以爭咁遠啊，嗰個 唔可以高高在上咁壓落去，即係一個 friend 咁好啲， 又唔得喎，唔可以 friend。friend 已經證實咗喺西方已經國家唔得啦，即係我有啲堂兄弟姊妹嗰啲咧，叫阿你個老豆 ，Hey Ben，Hey Ivana 咁樣樣，即係叫老豆老母， 叫個名。 但係問題就係佢開始人哋跟住另外一個 extreme 個另外一個朋友係美國人嚟，佢就要求啲仔女就要稱呼人哋啲朋友啲 auntie uncle 咧叫 Mr 同 Mrs 同 Miss， 咁啊要好 proper 嘅，要英國以前外國嗰啲咁嘅紳士。咁結果邊個啲人中意多啲啊？ 其實係稱呼 稱呼 多 啲咯， 即係等於我哋點解中意去日本咧？係因為好有禮貌，因為我哋冇乜禮貌，係嘛？咁其實我哋嗰條指標擺喺邊度咯？有一個好出色嘅一個嘅音樂家，其實喺上網揾到，係拉小提琴應該。咁佢就真係媽咪就細個就係虎媽啦。咁佢哇已經係國際級噶嚇，佢突然之間。佢走咗去滑雪，不過而家滑雪咧，佢又係尖子嚟喎，因為佢滑雪咧又滑雪，係代表奧林匹克嘅會出賽。咁呢個例子就佢講咩先就話，其實我真係好憎我媽咁樣對我。係啊， 但係佢逼我，我亦都成功， 佢做到，因為佢有潛質啊嘛，佢做到嘛，佢做到唔代表，但係我聽講就係做到 快樂， 再 push， 做到啊，再 push。 係， 冇錯，好。要说的饭有很多啊，咁所以今日嘅节目时间里边咧，我哋就交代咗头先所谓嘅培养尖子，咁有机会咧，我哋睇下阿 Cat 嘅时候。 我觉得真系，我都自己学咗好多嘢。 冇错， 系啊。 首先多谢晒， 多谢晒 Cat，thank you， 好，拜拜， 拜拜。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互相多几松开那心情。Come again, come again, come again, can't you see?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来吧，全身全收好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过脑会退化。错噶嘛，错噶嘛，对噶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价也难请价。 大开酒后，解开紧箍嘅颈后扭，我跳八拍不如大胆数到九，冇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实惊实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 难得试过计较半晚， 一个门曲式拣下本，明明无人可睇到这种毅力。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Bum bum bum bum bum bum. 互相多几轻松开那心情。 好，时间快到12:30，听紧就系风骚浮人啦。翻嚟最后嘅半小时，我哋会有今日嘅故事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听日起禁止所有由英国出发嘅民航客机抵港，同时将英国列为极高风险 A 一组指明地区。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成话：事出突然，唔少检疫酒店要向客人全数退款，建议政府向业界增加补贴。李汉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引述有酒店估算，政府新安排会引致酒店损失超过3000至4000万预订日数。如果一间中型酒店每晚租金大约700蚊计算。損失可以達到幾千萬元，聯會目前正評估業界整體損失。 他又说，不少检疫酒店房间突然空置，面对困境，但政府自第三、第四轮检疫酒店计划起，与业界的沟通不足，认为政府有新安排前，应该事先与业界沟通，尽量减少业界损失。当局将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的机场南地勤个案修正为与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表示，这一名南地勤在社区内确诊，亦是曾经在社区活动，与他相关的一名女同事亦是在社区感染，因此证明在社区有传播风险。梁子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从这两宗个案反映，如果说本港已经零确诊和没有本地传播，讲法并不合适。他说仍然要再视乎未来两星期社区会否发现有其他个案。梁子超又认为，如果本港要和广东省或澳门通关，任何时间都可以开始商讨，但本港疫情有需要观察多一至两星期，才能确定本港本地传播是否已经终结。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维持警方决定，反对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和社民连举办七一游行。据了解，警方明天将会部署超过一万警力，除了维园一带之外，亦会留意各区的街站会不会有违反限聚令、香港国安法或公安条例等。消息说，警方会加派人手巡逻，反恐特勤队将会出动搜查有没有可疑人士或活动，而五个总区的应变大队亦会候命。消息又说，警方部署的人手和规模会与六四当日大致相约，在有需要的时候不排除会封闭维园。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截至今年6月5日，中共党员总数是95,148,000人，比2019年底净增长3,234,000人，增幅 3.5%。 中组部表示，男党员大约占71%，其中30岁及以下党员大约是1,255万，61岁及以上党员是2,693万，本身是农牧渔民的党员有近2,600万人，党政机关人员大约777万，学生就大约是307万。中组部又表示，大约有1,952万人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入党。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8点，跌45点，成交金额68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2点，升122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0元，系跌5毫；吉利汽车24.35元，跌9.5毫；内雪的茶新上市报17.6元；美团321元，跌2.8元；中国宏泰发展3元，跌1仙；中芯国际24.05元，升7毫；阿里巴巴221.6元，升2.2元；和黄医药新上市报59.85元；中国平安76.15元，跌4.5毫；盈富基金29.38元，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65，日元110.4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9，人民币6.461，英镑兑美元1.386，欧元兑美元1.19，澳元兑美元0.753，新西兰元兑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5点，升3点。港金现价报16,31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66美元，卖出1,76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了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Oh, 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片段人间，不想忘记，却又记不起。 喂，宋太你好，我是慈安医院的顾医生，我想同你咧讲翻宋生的情况嘅，你方便吗 ？OK， 嗱，宋先生咧所患的是认知障碍症嚟嘅，冇错。啊，其实呢宋先生今年呢55岁，以一个年龄来讲的话不算话病发得早。是啊，啱啱有迹象呢算是初期啦。啊，宋太啊，你冷静啲添。是啊，你听我讲啊，其实呢你要带阿宋生来复诊的，下星期啦好唔好啊？咩话你忙 ,ok, 宋太你听我讲，唔拖得嘅。哦，你依家赶住开会咁。哦，咁我明嘅，我明嘅。我叫阿张姑娘同你哋约时间啦，好嘛？好，唔阻你。好，拜拜。又系唔肯接受现实。哎呀，差唔多7:00噶啦，死啦，实迟到啦。张姑娘啊，我先走先啊。系啊，我赶住做瑜伽。OK， 听日见啦，拜拜。我是 Amy， 是慈安医院脑神经科的专科医生，我主要是负责患有认知障碍症的病人的。每日面对着不少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我明白他们面对的痛苦和无奈。不过我亦都明白目前在医学上能够做到的事有多少。不过我会继续努力，我希望可以为患者和家属带来希望，提高他们的尊严。 老婆回来了。 做什么这么晚的，吃了饭没？ 哎呀，啱啱同德国嗰边嗰啲客开完呢个 conference call， 未食饭啦，好肚饿啊！喂，整你最拿手嗰啲捞面俾我食得唔得啊？ 唔得啊！我啱啱先要练咗一个钟头嘅钢琴状。 做咩无端端练琴咁勤力啊？ 你仲好讲，你个乖乖侄女阿希莉啊，下星期一啊要考小提琴，佢揾我弹琴要逼住佢嘛。 哎呀，你已经咁忙啦，你仲花时间帮佢？你冇休息噶咯，我心痛啊！你休息一下啦。 你惊我冇时间休息，定系冇时间整嘢俾你食？ 两者都系，两样都惊，老婆。 放心啦，嗱，我已经做咗一个钟头瑜伽噶啦，对我嘅脑袋嚟讲嘅话系最好嘅休息。 好啊。 OK， 快啲讲，想食老婆捞面定系太太捞面？ 哇，好深啊！呢个问题，老婆捞面同太太捞面有咩分别啊？ 冇分别、嗯，一样咁好食咯。 咁 唔该晒， 快啲啦，快啲啦。 嗯。 诶、欸，做咩又翻转头嘅？你唔记得攞咩啊？ 我唔记得咗，我带咗部 tab 啊。 喺度，喺度，喺度，嗱，我俾你，嗱，揸住，揸住， 赶时间，行先。 喂 拜拜 喂喂， 乜嘢？ 手袋，手袋，手袋。 哎呀，真系论尽啦，唔该晒， 拜 拜， 拜 拜。张姑娘，唔该你啊，有冇头痛药啊？可唔可以俾两粒我啊？ 老婆，老婆， 嗯， 老婆，哎呀，原来你真系仲未出门口啊！唉，吓死我啊！ 咩事啊，老公？ 咩事？你今日唔系帮希莉考试伴奏咩？ 今日咩？ 今日啊，星期一啊嘛，今日星期一啊。 你曳啊，想整蛊我？ 咩啊？嗱、 啊， 你睇下啦，星期一睇唔睇到啊？嗱，你部手机。 哦、 星期一啊！ 哦、我谂住插电，我熄咗啊！ 系啊！ 哎呀，我琴晚唔记得插电啊！ 唔怪得我今朝成朝揾你唔到啦！ 哎呀，11:00几啦！ 系啊 ，Henry 嗰度实赶唔切啦，死啦！我真系论尽啦，点算啊？ 你面色好差、啊，你系咪唔舒服啊、 哦？我头痛啊！我而家成身攰奶奶咁啊！ 你今日唔好翻 clinic 啦，你休息啊！我帮你打电话请假，好唔好？你唞下先。 点解会咁噶？告示打到80号，你边呢？80号？死啦！18号定系80号啊？告示，诶，唔该，我想请问咧，告示打到80号喺边啊？吓，呢度系尖沙咀嘅苏士巴利道，点解会咁噶？死啦！唔得，打电话问老公，老公，我想去告示打到18号啊！佢哋话呢一度唔系，死啦，系边度嚟噶？ 喂喂喂，你企定唔好喐先，唔使惊。你话俾我听，你而家见到咩大厦、地铁站嗰啲见面图啊？ 地铁站，我见到，我见到有一个指示牌啊，地铁嘅指示牌。 得，你慢慢跟住个牌行，小心啲啊，知唔知啊？ 我行紧噶啦，我见到啦。 见到咩站啊？ 尖东站。 嗱，你行入去，你等我，你唔好行开，我过嚟接你 ，OK？ 你怎会咁噶、 嗯，老公啊，我真系冇事、啊，我唔想睇医生、啊。 你唔好咁啦，咁大个人，你应承咗系会睇医生噶嘛？ 咁我自己都系脑神经科嘛，我都知道我自己冇问题。 唔好啦，都讲好咗啦，即管听人哋点讲啦，好唔好 ？OK。 早晨，医生。 早晨，坐。 老公啊，不如走啦。 呢位系顾小姐。 啊，叫我黄太啊。 哦，黄太你好。嗱，我先帮你登记你嘅个人资料先吓。请问你叫咩名啊？ 我都话我叫做黄太啦，乜你咁冇记性嘅啫？ 唔好意思，我想问你嘅全名。 顾子薇。 可唔可以讲俾我知你嘅出生年月日啊？ 老公啊，我真系唔想喺度啊！ 哎呀，好快啫嘛，咁人哋啲资料梗要问，我陪你唔紧要，你答人啦、 啊。你头先问我咩话？ 我想你讲出你嘅出生年月日。 1978年11月18号，老公啊， 即系几多岁啊？ 42。 42？乜唔系43咩？ 11月18号啊，我要生日先43岁嘛。 哦 ，OK。 医生啊、 嗯， 其实我太太咩事啊？有冇得医啊？ 唔使紧张啊，黄生，我仲要安排简单嘅测试，你陪住佢就得噶啦吓。 哦 ，OK。 顾小姐 都话叫我黄太咯。 唔好意思，嗱，我依家讲几样嘢，请你记住，然后一阵咧 順序講翻俾我知，好冇？嗱，聽住啦嚇，遊戲機、三文治、柏子堡、玫瑰花。 遊戲機，遊戲機，跟住。 O K， 唔緊要，聽住咯喎。100-27，再減27，即係幾多？ 100-27。 唔紧要，我问你其他嘢好唔好？尖沙咀嘅太空馆系响 告士打道，司徒，点解会咁嘅咧？点解会咩都唔记得嘅咧？我医生嚟噶，我医人噶，你识唔识噶？其实你系边间 U 噶？你毕咗业几耐？你点解会问我啲咁嘅问题嘅？ 唔好咁，我哋翻去休息啊，得可能你太攰啊。 唔休息啊，我要翻 clinic 啊，我哋走啊，老公。 医生，我可以点做啊？ 花多啲时间好好睇住佢先啦。 老公啊，你冇听佢讲啦，我43岁咋，我点会有认知障碍啊？佢唔识嘢噶，佢黐线噶，我哋走 啦。 嗱，你听我讲，根据医学文献咧，认知障碍症咧，50岁。40岁、30岁，甚至早到20岁，都有病发嘅例证。黄先生，记得去2楼嘅入复诊时间，好冇？ 好啊，好啊，唔该，医生。喂，老婆。起身啦，醒啦。今日好天啊，不如去海边晒太阳好唔好？ 好。 点解唔好啊？你好攰啊？ 唔系，我想你讲多啲嘢俾我听，录起佢，我得闲就可以听下。因为我惊我有一日咩都唔记得，我唔想冇晒啲记忆啊。老公啊，你录低我哋点样相识、拍拖嘅经过俾我知好唔好啊？ 好啊。不如我由你点样约我去街追我讲起， 好啊， 好唔好啊？ 你讲咩我都中意听嘅，老公啊，对唔住，我系咪好冇用啊？ 傻人嚟嘅，我会陪住你噶嘛，你使乜惊啫？知唔知啊？ 我谂我再唔可以煮你最中意食嘅老婆捞面俾你食咯。 咁啊，咁咪我煮咯。 你食咩？ 咩啊？我煮嗰啲叫老公炆米，好好食噶！哇，你食完之后一定要再煮啊！ 冇，肯定好难食。不过我想日日都煮嘢俾你食，好唔好啊？我谂以后都唔知可唔可以再煮嘢俾你食。不过我知道，我以后都唔可以噶啦。 唔好咁啦，唔好咁。老婆啊，我睇新闻话咧，我哋呢度大厦火烛，我真系赶翻嚟。你冇事啊嘛？ 老公啊，我好惊啊！老公啊，我会唔会死噶？ 傻瓜嚟嘅，有我喺度，你点会有事啫？冇事噶，记住嗱，你以后如果开住个炉咧煮嘢食，你就记住闩翻佢，知唔知？好危险啊！ 我冇啊，系28楼嗰个姐姐唔记得咗熄炉啫，搞到煲干晒水。 哦、okay, 管理处以为火烛啫嘛，唔关我事噶。 知道。不过你以后都要应承我，乖乖地留喺屋企。唔好再乱做任何嘢啦，知唔知啊？休息一下啦。 唔好啊！原本我系医生嚟噶嘛，我识医人噶，而家我要俾人医，你又叫我呢样唔好做，嗰样唔好做，你系咪当我系废人啊？ 我唔系啊！ 我唔想啊！ 你唔好咁啦！ 我要翻工啊！我要即刻换衫翻工，我唔该你再去，我要换衫。 够啦！够啦！我好攰啊！我都会攰噶。我都唔知我点样处理呢件事，你可唔可以乖啲啊？ 咁你唔好理我啦，你由得我啦。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你唔好咁啦，唔好啊，你唔好咁大反应啦。 我知啊，你怪我累咗你，累咗你倾唔成德国单生意，累咗你升唔到 CEO。 我冇咁讲。 系啊，乜都系我累你，你估我想讲，你想我咁样噶？咁你以后都唔好理我啦。 你讲噶，咁我又唔理你啦，自己搞掂啊。 好，我哋离婚。 离婚。 系，我哋离婚啦。 为咗我老婆，我同公司攞咗六个月嘅大假，因为我知佢嘅情况会越嚟越差，甚至会冇埋自理嘅能力，仲会可能永远离开我。我知佢一直好想住喺海边，所以我喺平洲嗰度揾咗一间两层高嘅石屋，最重要系对住个海。我想佢最后嘅日子可以过得开心啲。 今日我觉得好精神，好清醒。我拿起支笔，画低我哋间屋。我惊我可能好快会离开呢一个世界，好快会离开我老公，所以我要尽最大嘅力量，记得我同佢嘅一切。 档案第八集，记得我同老婆第一次去日本是在2013年。那年 Amy 刚刚同佢前夫搞晒所有嘅离婚手续，同埋钱银上嘅瓜葛。我第一次见到佢笑，佢话过去五年嘅婚姻生活是佢人生最黑暗嘅日子，足足折磨咗佢五年。佢话同我去日本咧一定要大出血，结果出血嗰个系我。不过只要佢开心，我认为系值得嘅。 2015年，我哋终于结婚，我哋去咗西班牙度蜜月，玩得好开心。个傻佬为咗我买咗一只大火腿托翻嚟香港，因为佢好为食，亦都因为我学识煮饭，学煮一切佢中意食嘅嘢。嗰年佢肥咗足足八磅。 诶，老婆。你听紧我录俾你嗰个我和老婆的秘密档案咧， 可唔可以揽实我？ 嗯，梗可以啦。 嚟啦，望住我，爱唔爱我？ 好爱，好爱。 我都好爱你啊 ！I love you， 阿昌。 阿昌， 咁大反应做咩啊？ 你叫我做阿昌？ 傻佬，肚饿未啊？我煮你最喜意吃的老婆捞面给你，好不好？ 你记不记得我是谁啊？我不是阿昌啊，阿昌是害到你最惨的前夫啊。你现在揽住的是你老公 Raymond 啊。你不要吓我啦，你是皇太。你不 知啦，做什么啊？你傻了咩？ 做什么要记住阿昌？ 你做什么要对着我喊啊？快点去洗个面，好快有得吃啦。 老婆，我求下你啊。你望住我，你记住我，你唔好忘记我啊，得唔得？我求下你啦， 记得你啦，阿昌。我最后嘅记忆系我最爱嘅老公，佢带住泪水望住我嘅眼神，我系唔会忘记。虽然我真系冇办法记起佢个名，不过我肯定。他知道亦都永远记得，他现在揽住的是一个永远爱他的人。 红笑脸，红裙，红丝巾，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味，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